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呢個搬屋文化沙龍嘅第五場。係啊，我係周寶松。啊，呢個文化沙龍已經做到第五次啦嚇。咁大家見到呢一個咁樣嘅空間啦嚇，咁要多謝搬屋，尤其阿老闆 Vincent 咧借出呢個地方俾我哋咧嚇，即係免費借出呢個地方俾你哋咧。一個月咧就搞一場嘅文化沙龍。OK， 咁所以我哋其實呢個沙龍已經係基本上，如果係第一次嚟嘅朋友咧，即係特別介紹下，其實我哋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有一場，然後咧最新最 update 嘅消息咧，你可以上 Facebook 咧 search 一下咧，就係搬屋文化沙龍咧。如果你未加入我哋嗰個群組嘅咧，就可以加入嚇。嗱，我哋今晚咧個題目咧就叫做香港社運的未來嚇，就是、我諗呢個一個係我諗今日嚟嘅好多朋友咧都好關注呢個 topic 嘅嚇，咁。尤其在香港最近發生的DQ 事件各種各樣的事件其實都很令大家關注香港的社會運動的出路是怎樣，或者應該有些什麼可以做，因為我估很多朋友這一排可能都會覺得相當之無力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topic 其實都是挺回應緊我們的時局的，而此同時不單是回應時局，就剛剛好就是我們在構思這個 topic 的時候，另一月就剛剛出了一本新書，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的一本書，就叫做《社運年代》《社運年代》這本書其實就是有主要你看到副題就是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編者呢就是我們今晚的講者第一位呢就是 Edmund， 我們給他掌聲他Edmund 同位Edmund 現在是在浸會大學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任教啦，咁佢係 LSE PhD 畢業，咁亦都係你可以話其實喺香港研究入邊一個冒起得相當之快嘅新進嚇，咁好高興今晚佢嚟到。第二位編者咧就係阿 Samson 另一個位袁偉希啱啱結婚新婚。咁就佢係 Oxford 畢業嘅，我將大學畢業 PhD， 而家咧就喺嶺南大學嘅政治系教書。咁呢本書咧就係佢哋兩位合編嘅。咁入邊有好多唔同嘅作者啦，咁包括馬岳或者其他好大家都熟悉嘅關於香港研究嘅朋友。咁佢哋呢本書咧其實亦都係今天拿了一些來的，即有拿了二十幾本來的，如果有興趣買的朋友呢等就可以買 即時買這本書然後呢就找他們簽名 OK， 這個是等一會他們 會做這件事在開始之前呢另一個很簡單的介紹呢就是我們這個文化沙龍每一次的講者呢我們都是希望有少少心意呢是會有少少的演講費人即我們不喜歡要他們義務勞動咁呢個演講費呢就我們每一次呢都會 circle 一個箱咁我們 advice 就每位朋友如果你力所能及願意就可以捐助$50咁所有嘅費用呢都會係俾個演講嘅講者啦同埋我們去維持呢個講座包括啲台台凳凳呢啲基本嘅運作咁我傳呢個箱俾大家大家想捐就捐唔捐唔緊要嘅即係純粹是表示一個即對這個 community 的一個支持 OK， 我們今天的流程是這樣的兩位講者一人講半個鐘講半個鐘將他最想講的 arguments link points 講完之後呢我們希望我們會有一個小時的自由討論所以我們會有充分的時間在這個過程裡面呢大家想喝咖啡或者想喝其他東西呢可以跟搬屋的同事講大家可以一邊喝咖啡呢一邊聽講座，然後一邊討論。我哋會咖啡係咪供應到八點啊？ 差唔多。 供應到八點啊，所以而家大家想飲咖啡咧，就早少少落 order。OK， 我哋而家先將時間交俾謝偉Edmund， 我哋俾啲掌聲再一次。 好多朋友咧都仲係睇緊啲，後面嘅朋友就轉落嚟啲通道。 係啦，後前邊嘅朋友就趁入嚟啦。 大家不要介意，盡量在裡面插梳一下， 可能有這些位置站一站 好一點， 咁好多謝阿周生嘅邀請啦，同埋好機會係同大家呢度即係分享一下我哋關於即係社運嘅研究。咁其實周生係我中大嘅老師咯。咁但係我發覺我哋嘅可能研究範疇有啲唔同咧，我好似冇乜咁嘅經歷。雖然有時讀書會我就參加過好多次，咁但係比較對住公眾去講呢啲咁嘅論壇比較少。咁呢個其實多多少少都反映咗香港學術界其實一個困難嚟嘅，就係即係我哋大部分都係喺象牙下邊出一啲英文論文為主。咁其實我之所以會同袁偉卿一齊編呢本書咧，其中一個原因我諗即係如果大家可能今日嚟得呢度，都多多少少受過去嗰十幾年嘅社運嘅一啲嘅影響啦。咁我相信我自己都係嘅，因為即係2014年我仲讀緊 PhD 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已經掙扎緊，其實原來個 PhD 有住可以攞 PhD 嘅時候就爆咗，即係雨傘運動。咁嗰陣時我同偉希就即係大家喺現場就即係大家可能都喺度訓過，喺度做過。咁突然間喺度諗緊就到底自己可以有啲咩嘅貢獻到咧？尤其即係我哋啲文人好似冇咩可以做得到，又 mobilize 到人啊。都做咗咩嘢？咁我哋其中當時要做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嘗試下做下啲準備，即係了解下啲人點解參與呢場咁喺全球咁大影響嘅一場運動，喺香港社運史、香港政治史上面都可能好大嘅影響嘅運動。咁所以我哋最終其實就係、做咗差唔多2000隻 case 嘅，即係了解咗好多人當時現場參與者嘅。咁慢慢就因為呢件事咧，我諗就係、令到即係我自己就遲咗一年畢業啦，即係咁因為做喺嗰度做咗好多嘢。咁我同偉希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嘅咧，其實我哋都係做中國朋友，原本係做中國朋友。咁但係就係因為呢場運動咧，令到大家之後可能大家個關注點咧都走翻香港。咁跟住我哋開始諗就係、淨係做雨傘好似唔係好夠，即係其實過去嗰十幾年咧，香港其實發生咗好多運動，一啲保育啦，戰後最大嘅兩場公運啦，其實係喺大概2011同埋2013年發生。咁仲有好多同志運動又似乎方興未艾咧，講平權嗰啲咁嘅問題。咁仲我哋其實仲想做社區嘅，即係好似呢一種咁樣嘅呢種咁嘅氛圍。大家一起去討論一些問題，就住一些 community， 之前曾經在社運成日講心間細狀那些咁嘅嘢，到底是怎樣發生咧？咁但係因為陳允中本人應承咗我哋寫嘅，咁但係因為佢出街就甩咗底，咁咧所以就少咗嗰個 chapter。咁但係即係我希望之後即係如果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因為嗰個其實我覺得好緊要。我知道 Samson 可能會講多少少關於社區嗰方面，咁所以我就唔講。好簡單講咗嗰個緣起啦，即係點解突然間會有呢本書？咁我諗我哋好榮幸嘅就係其實有中青兩代嘅學者咧，其實都係參與咗呢本書嘅寫作嘅。而呢個年代係難嘅，因為出中文咧，其實喺我哋大學嘅計算入邊係唔計。咁都仲有咁多人願意，咁我哋嗰陣時都已經好感激啦。咁但係今日咧，我哋講完呢個緣起啦，我其實想只是想討論兩個大問題，就是我們覺得到2018年現在這一刻，我不知道大家想像呢香港現在是怎樣的狀態，即大家可能經常會經歷 DQ 啊，經歷審判啊，我們的社會人士。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我們可以跟什麼比較，因為我比較政治出身的，我常常想香港現在其實到底跟其他國家或者不同的時代的時候，香港現在算是一個乜嘢？大家 好似二次大戰之後的東歐。 OK， 東歐。即係咪布拉格之後咧？唔知布拉格之春之後，即係 OK。係啦，之後 OK， 即係好黑暗，即係可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政權，去嘗試去控制所有社會咁樣。OK， 仲有冇其他？大家有冇睇過逆權？ 逆 權 機。 係啦， 逆 權。有冇睇過？咁大家記得光州事件嗰啲啦，咁你覺得我哋而家係喺光州事件之前定光州事件之後？ 其實香港好難理解，因為我哋倒退 緊。O K， 倒退緊，即係光州事件完咗之後，就突然間就好似見到曙光咁。 70年 代。係啦， exactly， 我諗即係 Samsung 其中一個答案啦，可能就係、是、其實六十年代咧，韓國係好多社會運動，以學生為主，佢哋都曾經有好多嘅成果，但係到到七十年代，到到七九年光州咧，其實嗰九年咧，差唔多就係、是、佢哋叫做 the dead age of the dark age of democracy 其中一個講法。OK， 即係好似黑暗籠罩嘅一個年代。咁但係咧，我哋近排有個哈佛有個同事佢出咗本新書咧，佢 exactly 就係講呢一個佢覺得係喺韓國個社運史同民主化嘅歷史入面曾經冇被細緻討論嘅一個時代。因為佢覺得咧，得 A 做就冇嘢好講，大家都係受打壓。可能你喺媒體上面有 censorship， 有更多幫係 self censorship。我哋原本擁有嘅好似好健比較健全嘅所謂公民社會，好似不斷受到挑戰。我哋相信嘅法治慢慢好似成為咗政權嘅一個工具。咁呢啲似乎都係即係喺香港不斷咁發生。咁但係我哋嗰位同事即係佢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嘅。佢嘅睇法就係話，原來咧冇我哋唔去了解嗰十年咧係冇辦法解釋到點解七九年會出現咗光州事變之後。都是很強烈的鎮壓，但是之後會出現民主化。我想這個其中就是我們要想的，就是香港人即在這段時間可能大家經歷了 DQ， 譬如我當時兩三日前我都參與了集會，好像大家有一種憤怒，但之後不知道想做什麼，想做什麼可以做到什麼，我想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大家想問的。但如果你看回當年呢，我覺得可以比較，但是我都同意是有些東西不可以比較，就係、是、咧，大家覺唔覺得而家嗰個，單止香港啦，全球嚟講咧，嗰個成個勢唔係幾好諗住，或者我相信嘅自由主義啦，或者所謂嘅 ，OK 有 Trump 嘅上台啦，成個歐洲右翼或者所謂民粹主義嘅興起啦，同我哋當時台灣民主化、韓國民主化嗰、那個年代。即係全球好似擁抱緊自由主義，覺得啊就嚟去到㗎啦，即係只要出到一分力 ，OK， 有美國喺背後推波助瀾啦，作為一個最大嘅即係輸出民主嘅國家，亦都有最強嘅經濟同政治實力嘅國家。今日係咪？大家覺得今日邊度最強？喺即係國際層面上面，好似越多話語權，邊個國家啊？好嘅。中國大陸，而一國兩制，我諗其中一個仲有邊個 ？sorry， 仲有冇其他？除咗中國就係得中國最強。sorry， 北韓，北韓係好強，就以佢咁嘅 size， 佢嘅影響力絕對係 disproportionate。但係我諗中國最強呢個似乎係都幾，琴日先文翠山先訪問完中國，咁你見到？而家基本上所有嘅大家可能曾經諗到去幫香港出聲嘅一啲人，似乎都係去北京，跟住就去同我哋傾一啲 business deal。OK， 咁以前九十年代通常佢哋會講嘅自由民主人權嗰啲議題，基本上唔會嘅。可能佢哋出發之前第一題，等佢哋即係本土啲報紙報一報嘅。去到嘅時候咧，就唔會喺佢哋啲備忘錄咁外面唔會再提。即係個環境似乎真係改變咗，嗰、那個環境就係話咁嘅情況點解？我覺得擔心咧，我覺得我哋要去理解社運點樣做。首先，我哋要理解個政權點樣改變先。OK， 因為我哋唔可以淨係講啲話，我哋成日都，不過我哋係學者，我哋唔係一啲政治人物，唔係淨要鼓動大家去做啲咩。因為你要首先要理解我哋嘅現況之後，你先可以諗到你適合嘅一啲方法。咁或Samson 會講一啲組織嘅嘢啦。咁我可能係。講一個 overall 嘅 picture， 我諗呢個最大問題就係一國兩制本來個前設咧，就係話大家會行得慢啲嘅，即係話我可能可以想像，中國都會慢慢，中國大陸會慢慢自由化，我哋會慢慢會接受香港嘅公民社會嘅某一啲嘅組成，會接受一啲意見聲音，會覺得佢去學多啲譬如 rule of law 嘅呢啲嘢。咁跟住可能香港可能冇錯都會受佢嗰邊嘅啲政治文化嘅影響，官場文化 ，OK， 我哋而家都可能睇到 DQ， 即係你要點樣去拆上司一下，揣摩 一啲官方嘅論述，你要緊跟官方嘅論述，你先至可能除咗有份工之外，甚至會得到面光。無論你講得幾，有陣時我哋見到建制派人物，佢可能講啲嘢好似你覺得好難入耳，咁但可能最後尾突然間佢係 reward 咗，即譬如近排政協咁樣，我哋見到啲支持曾俊華嘅政協突然間好似都未夠中人完咗啦。OK， 有啲好奇怪都唔係好出名嘅某啲嘅人，就唔 name name 啦，突然間攞到個政協嘅位，咁似乎係有個關係喺度，即係你要緊跟中央嘅某一啲指示，就會成為你可以攞到一啲甜頭嘅方法。咁呢個我相信覺得對於成個比較健全嘅公民社會係好大傷害嘅，因為個 elite class 咧，基本上對於我哋好關心嘅問題咧，佢哋唔會再出聲。即係譬如好多件事，我哋覺得咁近排由監禁學生領袖 DQ， 除咗反對派有聲音之外咧。以前我哋相信有啲所謂比較中立嘅人物啦 ，OK， 喺政府入邊或者政府嘅諮詢架構入邊，或者商界、社會現場都好，我好似冇乜見過咁嘅人再出聲啦。OK， 可能除咗大師公會嘛。咁我諗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我哋覺得會 move 埋一齊嗰個可能性咧。可能在2009或者到新的總書記上台之後已經不同了，因為我們看到大陸的對於公民社會的打壓是越來越大，那怎麼可能想像它會令到即接受香港的意見呢？那當那件事沒有了的時候，不單止是說大家 move 埋的可能性沒有了，還是說北京完有信心去 輸出他自己那一套。咁、okay， 嘅時候，咁我哋諗緊嘅就係話，咁我哋可以點樣？即係當我哋以前頭先我哋講過韓國嗰個情況之後，外國嘅政府會出聲 ，OK， 外國嘅傳媒會出聲，咁而家好似冇咗，咁係咪真係咁失望咧？咁樣，如果講完一啲好失望嘅，大家嘅樣都好似好失望，比較悲觀嘅樣之後。我覺得不是，點解呢？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香港人喺2014年做嘅嘢，或者呢幾年繼續，即係面對咁多打擊，依然肯即係去點樣去同一個所謂越嚟越威權甚至專制嘅政權做一啲嘅你話 negotiation 又好 ，struggle 又好 ，resistance 又好，其實喺全球係重新去建立起香港人嗰個身份。或者叫 imagination， 即係呢個唔係純粹喺1980年代嗰種喺 Cold War 嗰種你抵擋紅色政權嗰樣嘢，因為我覺得唔同咗嘅，即係中國而家譬如佢同外國接軌得咁好，因為其實佢本身都好 capitalist， OK 好多 logic， 佢同全球個 global capitalism 其實係接軌啦，唔錯。咁但係同一時間咧，香港嗰種嘅譬如我身邊好多學生。或者我同輩的人，我諗而家差不多成超過十幾個咧，喺外國的大學係讀緊 PhD。OK， 即係呢個一場運動對於個人層面的影響，我不知道你哋大家每一日經歷咗啲運動的洗礼之後啦，即係你會不會用多咗時間去關心政治，用多咗時間對同你身邊的人，當你見到一條公共政策有問題的時候，要同佢討論。起碼我自己都會唔同咗，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我以前係寫英文文章，咁我而家會喺報紙寫下文。我同啲學生除咗上堂見咗之外，有陣時有啲真係覺得佢有興趣討論公共議題嘅，我哋有啲少小型嘅讀書組去做。咁我覺得喺個人層面，我哋每個人似乎都做緊一啲改變。咁但係嗰啲嘅改變，到底可以最 end up with 乜嘢咧？咁我覺得嗰個我哋可以之後再討論，因為我知道我得半個鐘啦，我唔會講得好細緻。但我諗而家我哋面對嘅問題其實就唔單止係話再去諗去 mobilize 啲咩嘢，因為過去我哋呢本書其實想講嘅嘢咧就係、我覺得過去嗰十年嗰種嘅社運嘅模式咧，的而且確同我哋1980年代係根本係唔同咗。咁咧令到大家投入咗好多嘅時候咧，其實你投入多咗咧，你嘅 demand 係多咗，因為 以前的八九十年代，我們叫做壓力團體政治呢，就是數人頭，即是大家 call 啲人出來有一個政治議題，跟住呢你就會希望啲所謂代議士真係為代議，人頭多咗佢同政府嘅討價還價嘅能力多咗，咁呢個好簡單嘅一種大家都有少少 detach 嘅，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即係話你行完就走啦， 可以 啦 OK。 咁但係過去嗰十幾年呢，唔係喎，過去嗰十幾年呢，即係個參與人數多咗，我哋用直接行動，咩叫直接行動啊？即係你 surprise 自己 surprise 個政府，你用你嘅身體可能去做一啲抗爭，你瞓街，你鎖自己嘅天星碼頭，鎖自己嘅黃泉碼頭，你可能有啲人會，就算你唔係鎖嗰個嘅，你會可能煲啲粥啊，煲啲糖水啊，咁我哋見過呢啲嘢喺俾嗰啲抗爭者，咁但係同一時間，當你參與多咗咧，突然間你個要求係多咗，即係你成日都想咧攞到一啲成果。咁但係我又想問一問大家啦，即係你覺得其實過去嗰十幾年有幾多次嘅社會運動，我哋係攞到啲成果？ 碼頭罷工。 OK， 碼頭罷工。 海麗罷工。 但碼頭罷工你有冇諗過咧？我覺得係嘅，即係公運咧係有成果。仲有冇啲咩？但公運最大問題，公運對住嗰個政府嘅關係。有冇人諗過仲有其他嘅運動，大家係有成果？ 最低工資運動，好耐 嘅。最低工資 ，OK， 咁都係將全年代之後推動。OK， 仲有冇啊？大家唔 反國 ，OK， 反國教。再遠啲嘅可能零三七一。我唔知道大家頭先我一開始去翻個問題就係、是、大家氣餒啊嘛，氣餒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好似我出嚟行咗咁多嘢，做咗咁多嘢，都政府都唔讓步啊嘛。係嘛？即係政府都好似唔理我哋嘅訴求，我哋都好似攞唔到任何嘅嘢翻嚟。咁但係我其實想問呢個問題咧， 點會唔平衡到？ 係啦，唔係我有當然啊，就係廿三條 exactly。其實我意思即係話過去嗰十幾年咧，你數得出嘅。其實咧，政府嘅讓步咧係得幾件事嘅啫。廿三條同國教係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嘢令我其實我諗大家會有少少 puzzle 嘅，即係到底什麼原因你走出嚟？如果嗰十幾件事入面我哋講天星皇后最終都是拆啊 ，OK？ 我哋講高鐵都是照起啊 ，OK？ 咁再之後嗰啲菜園村都是拆。咁到底管理時間，其實你數咧失敗嘅係比成功嘅多好多好多好多。咁但係點解嗰陣時大家會？想走出嚟，或者嗰時個氣氛係好似比而家好好多，即係大家有冇啲諗法係點解？ 冇人會覺得自己輸得 到。OK。 你東街拆，皇后碼頭拆，天星碼頭拆，翠園村拆，然之後深水埗都拆，其實大部分人覺得自己輸嘅。其實係嗰個 group 係越做越好，氣氛越人越嚟越多嘅。 OK。 其實是雨傘很奇怪地是散播著一種、所謂失敗的一種同樣的狀態、 okay. 其實那個是 turning calling 那個很奇怪的事對於支持的人來說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什麼意思，就是之前是沒有人會總結自己的失敗，你輸了 issue， 但你是贏的，你在輿論上面是贏了的、 okay. 還有呢你是內部組織是贏了的，內部組織是越來越強大，人越來越多嘅，好清楚嘅嗰段時間係，嗰十年好清楚嘅。 Okay, okay. 即係差唔多由你東街數起零三零四年一路數到去雨傘之間嗰十年咧，係好清楚。成個民間社會係強大。其實而家係自己接埋自己啫嘛，即係而家講難聽啲，自己戇鳩啫嘛。 咁係接埋係覺得無力感，你話定係因為覺得再出嚟已經再冇用？ 我估係嗰個內其實。運動裏面最罩勁都最大的問題係一種內部分裂。運動裏面最罩勁嘅地方係一種內部分裂啊嘛。其實好多時個運動會玩完原因就係內部鬥爭嚟，即係呢個包括例如話喺九十年代嘅富户政策啊，各方面都係內部一分裂咧就瓦解嘅。其實雨傘嘅問題係某個意義上內部分裂啊嘛，而家係。 大声点，大声点。 即係大家出嚟抗爭係好明確嘅，大家目標。但係雨傘運動雖然係聚集到一好大班人啊，但其實佢聚集唔到好似大家共同嘅一個理念咁樣咯。 嗯， 係。 唔係有少少唔同。有少少唔同意，在於係嗰個message 散播嘅方式問題。即係其實你如果留意到，你用雨傘去俾前面咧，其實雨傘係好多時，即係或者甚至反國教嗰一期已經開始係用 Facebook 去到做一個動員嘅媒體，而呢樣嘢其實係好大程度係受困喺個回音壁度。即係當你一失敗咗，一個人講失敗，跟住好容易就會有呢啲咁嘅失敗嘅 message 咁樣散開去。咁同你當時即係再早啲嗰陣時係大家睇報紙或者睇到一啲新興嘅 media 去 join 或者睇到 singer 去 join 嗰啲感受係好唔同嘅，我相信。咁我覺得呢個幾大嘅分別。 即係我諗頭先有幾個總結啦，都我覺得好 relevant 嘅，即係似乎去到一個位咧，我哋再擴展唔到出去回音壁啦，即係話即其實雨傘中期的時候已經開始有個問題，就是我們都第一號召不到更多人參與，也都越來越多憤怒的聲音，而我們在那一刻似乎就回到自己那個圈子裡面追尋一些我們的支持又好啊，治療又好啊，這樣的事。另外剛才我想另外一位先生說的就是社運組織的分裂，因為我知道 Samson 會說很多，所以我暫時我想本土主義的出現當然是其中一個，跟傳統泛民他們的理念、他們的行動的方式都是根本不同，而導致了這些的分別。譬如 DQ 那天，我覺得很明顯的對於我自己的感觸就是出來的基本上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這些其實可能是香港社運，你由六四集會、七一遊行走了很多年的人，譬如我們的survey就找到這些人。其實這些人是什麼呢？是其實就出來彈未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是現場。 OK，但是還有一班新的，曾經有些新的社會運動吸納的那班人呢，雨傘之後呢就出現一種所謂的首先就覺得很多人不理解他們，因為他們提倡勇武啊，他們的政治理念受到打壓啊，跟著覺得傳統不單止政權打壓他們，傳統泛民也都不理解他們，那種分裂就覺得我們不出來了。那所以那天我基本上見不到那些學生，基本上我也都即最後生的我哋80歲啦，基本上。咁我覺得呢個當然係個好值得大家去諗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大家嗰個目標其實本來都唔係咁完全不可以 compromise 嘅時候，咁但係跟住但係呢一啲嘅所謂重要嘅事件嘅時候，係冇人肯行出嚟嘅。而家咁到底下一步我哋係咪又繼續仲係 call 人呢種方式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就係、是、我想曾經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就係之前曾經點解會咁大嘅聲勢咧？係因為我哋用咗新嘅方法，頭先講過 social media 去 mobilize。我哋用一啲集體行動，曾經2005年嘅時候冇人試過。OK， 佢哋好多少少係喺韓國嗰啲農民嗰度學翻嚟，即係去衝，但係佢衝 capture 咗 attention， 同一時間都覺得啲人為了個城市可以付出咁多喎，曾經嗰時個公共論述係好正面嘅，對於佔天星皇后嘅時候，好多人甚至你見到電影明星啊、傳媒全部基本上都係走去佢嗰度，咁同埋佢哋 capture airtime 呢個好緊要。咁但係到譬如我啲學生嘅依個月前兩三個禮拜前，佢佔領語文中心又再用翻佔領呢個方式嘅時候，即係好似你淨係識得去用嗰種那種行動。 OK， 那而那些行動越來越多呢，市民已經不太接受。 OK， 但是同一時間呢你根本上就 mobilize 不到更多人的支持，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當然我想就是剛才為什麼我很同意這位先生講的，就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不會覺得雖然在議題上面輸了，但你想帶出的理念其實好像不斷有生根。OK， 你講的一些的要保育我們不可以只是講發展我們要講工人的一些權益的香港面對的問題不單止是一個威權政府，也都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一些即 Global Capitalism 造成的一些很分配不平等的問題，那些好像走了出去的曾經。所以你見到越多人走出來封煙節目有很多人繼續講這些問題，網台突然間當時很多人收聽，這些東西全部都好像令到大家呢 你會覺得淨係 mobilize 咗多人啊，本身已經係全民。OK， 嗰個其實係嗰陣時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咁但係到而家咧，我諗個問題就係話，曾經點解我哋咁成功？因為我哋 surprise 個政府。OK， 佢唔知點樣去反應。OK， 但係而家咧個政府有個 learning curve， 我用翻一個槍仔。佢知道點樣去打壓。OK， 佢喺雨傘嘅時候，田北俊用翻2003年嗰種方式，想去扭計，想去即係推，可能推倒梁振英啦。Okay？ 因為佢哋之間兩個派系之間有不同嘅政見。咁但係跟住你知道田北俊第二日就俾人哋即係 DQ 咗，喺政協就冇咗。即係嗰個 elite 咧，以前曾經咧，我哋社會運動有一套理論咧，就係話當有個政治機會走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會製造一個政權本身嘅一啲分裂。咁呢啲分裂咧，就係2003年嗰間頭先我哋成功嘅原因。其實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大家如果要記翻咧，董建華係仲想推23條。OK， 佢係夠票推得到嘅當時，係因為田北俊嘅同埋成個自由黨嘅話，我唔支持咧，佢先至被逼去即係拉倒咗23條。所以呢個所謂嘅精英階層嘅嗰個分裂咧，我覺得個 stay 係好聰明，係佢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所以雨傘之所以就係咁，跟住開始用法庭啦，其中一種方法啦，佢唔直接同你抗分啦，個政府好似行得比較後 ，OK， 咁但係用 counter movement 啦，頭先講 social media， 以前我哋用 social media 啫嘛，而家唔係喎，即係大家，即係我有時都會睇下香港書報啊，睇下。即係港人港地，因為我發覺咧，原來佢哋對一啲社會議題嘅當然大家成日都覺得話嗰啲係幽靈人口嚟嘅部分，但我覺得唔完全係嘅。如果你睇翻入邊嗰啲回應咧，佢係 capture 到一啲好相信，即係文化上比較保守，佢哋好想要 order， 可能真係呢啲佔領或者啲運動真係對佢生計有影響。OK， 佢哋淨係想話我哋賺錢嘅一班人，佢 capture 到嗰班人嘅 attention， 佢唔係淨係派錢俾佢哋，而係佢都有佢背後一啲價值同理念去宣揚俾佢哋。OK， 咁呢啲我覺得係一啲新嘅情況，而我哋點樣面對呢啲新情況咧？似乎咧，我覺得而家嘅最大問題咧就係、我不知道你們第一個感覺，你對著你有沒有人看過這段字先？首先 有的， 有的， 我就直接去駁他們一 份，你會駁他們。 OK， 那除了駁他們，有沒有人想著，有沒有人做其他東西，還是你首先會怎樣去看這些報紙的人士？ 我是一份建制網的，你知道我在寫文，我的文是很黃絲，是專門給人看的，但是即我會明白他們想什麼，即他們是有一種，第一樣是親，覺得有利益，即是覺得西瓜靠大專，另外一樣就是因為覺得中國很包容中國。 OK， 即是你們這班人想搞一陣。 OK， 想再補充一下，但大家有沒有一種其實不太想理他的感覺？有多少人是想很想還是想跟我們討論？他們不想討論， 他們的理性層是低一點的，即是我們有一個名字叫楊公公，就即是即總之我出來就會楊公公被人被人 X9 我的了。 OK， 但是我覺得是的，這有時候即係我其中一個冇乜上 Facebook 嘅原因咧，就係我覺得有時呢啲討論好似冇乜意思嘅。但甚至而家唔單止係咁，我覺得每一次有大嘅政治事件嘅時候咧，就像你睇蘋果啲留言咧，都好似全部 flood 埋呢啲所謂水軍咯，我哋講翻。係。咁做到可以點咧？即係我諗下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但係如果我哋唔同佢討論，我覺得香港最特別嘅地方唔單止係我哋所謂示威之都啦，即係我成日覺得係。香港是，其實我不係好信香港所謂公民社會是有幾咁 powerful， 即係我自己即係我都係搞啲公民社會，我成日覺得有少少 myth 嘅，因為香港公民社會咧，大部分如果我哋講組織咧，大部分都依然係屬於贈醫施藥嗰個 tradition 或者 OK 比較新嘅講 green move， 講 environmental 啊，講一啲其他嘅 rights 嗰啲好多，有好多都仲係 government。 或者係即係同加文有好大嘅關係嘅 duos。嗰種真係比較 independent、autonomous、grassroots 嘅 NGO 咧，其實香港真係唔係好多。咁但係香港，我覺得比較重要嘅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香港個公共領域，我哋英文叫 public spheres 啦。嗰種容納意見聲音，一件議題入邊開始有啲爭論嗰樣嘢咧，其實係好多嘅。譬如你講翻2009年嘅時候，高鐵嘅時候咧，我仲有幾多分鐘？的時候呢是很多不同的類型的人走出來的，當時沈旭輝和雷大樂在這裡論戰，好像開啟了所謂的都是打大佬，我記得那個大佬就是學術霸權，當時就不是現在的政權，然後開始突然間好像很多人可以參與，即透過一個運動本身呢，大家是學習的，是一種公民教育，是一種 empowerment 的過程。但是現在呢，突然之間呢，好像現在所有的議題呢，我不知道，即坦白說呢，我都真的有時覺得，首先那個公傳媒呢就越來越歸邊了，即你看看明報論壇版你都會覺得很得意的，其實我經常覺得它的演變就是，即有一堆的文章不是一個政治立場的問題，坦白說我覺得個 quality 呢，剛才 Wando 說呢，有時即他的理性層，他們的理性能力可能比較低，他都不是太用理性和你做溝通，他只是需要什麼，他只是需要給一個立場出來。所以那個公共空間和公共領域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大家決定 不討論。但是呢，就是我剛才跟周先生吃飯的時候，我跟他說，但是我又說沒錯，在那些傳統的領域裡面 platform 裡面呢，好像真的，因為我坦白說，我覺得明報應該是比較特別的，我試過幫他寫文，我覺得明報的論壇版呢應該是每天都被看著的， OK， 他到底有多少成是所謂即是撐政府的言論，跟著可能就還可以走到兩三成是比較反對派的言論，是被看著的，那個 balance 他們無法溝通，但他們要佔據場域這樣而已。但除了那些傳統的場域之外呢，但是我剛才跟周先生說，就似乎是在不同的社區是多了很多的新的方法，就是說譬如這一類的這樣的活動，就是黃宇軒他們搞的酒精的一些論壇，有些很多散後組織，不是那些所謂專業解決那些，而是很多真的走到社區那些，似乎真的在做緊的，即我覺得就是我自己可能真的沒那麼，我不知道是不是學者的一個即是天生的樂觀，我不覺得是那麼值得灰心的，因為有很多人嘗試在他自己的範疇裏面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似乎是就算我們比對回八九十年代，好像那時香港民主運動比較即比較有希望的年代呢，馬岳成跟我說，他說你們現在 mobilize 到二三千人 就覺得已經是失敗，他說我那個年代二百多人，即仲要一半我都是認識的，即每一次跟他遊行呢，他就這樣跟我說，因為我們 set 個 bar 不同組嘛，剛才我說我們曾經去十一次 mobilize 幾萬人出來，但是有時候其實有時候我又覺得，即你不是只是看個人數，你看那些人有多 committed、okay？ 即那個你願意浪你多少公餘的時間去做多那些事，譬如十年上不到影這樣，跟住就怎樣，即我聽幾個當時他們的導演，他們去組織一些社區的 network 做幫助，之後陳耀成有另外一套戲就是講散運，那那些的所謂組織曾經被組織出來的那些民間的 network 呢，是發生一些作用的，他都是去不到 Asia Society， 他去不到剛才我講可能明報另外一些，但是他是在其他地方去找到一些方法去滲透。而呢 OK 最後一分鐘了，我覺得這個正正是香港人獨特的地方，即是香港人曾經最什麼的，就是不是永遠都，其實香港人從來都不是只是懂得跟你硬撐的，但香港人就是最懂得走位的一些人，即而當你明知原本那個範疇或者那種方式，譬如直接行動佔領 work 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到其他方法，在某一些層面上面有一些所謂成功呢，即我們去拿到一些，即現在的失落這麼大的，就是因為我們經常都 aim for 一些很大的成功，而那些成功是不可能出現的，坦白說，而且你每一次都打大佬，即第一個大佬基本上就不給你了， 第二就係、是如果我哋香港就搞中國政治嘅人，有啲咩煙蒂可以俾到大家咧？就點解好多喺中國大陸呢種威權政府之下，一啲民間社運有時都仲攞到啲成績，因為佢就係唔係淨係對住北京政府做啲要求，佢係做一啲方法咧，令到咧個地方政府咧係要回應佢，佢要諗緊張佢自己份工，佢要緊張。佢點樣去管治？呢始終係佢最 main concern 嘅問題。而我哋唔好永遠都淨係喺度講緊話要爭取自決嗰類咁大嘅問題，而去做嗰啲嘢嘅時候咧，反而我哋可能可以 mobilize 多啲人去參與，因為個成本低咗。第二就係、是、我哋都會諗到一啲方向咧，係可以攞到啲成功感出。即係我諗呢個可能係我哋而家要諗嘅一個問題啦。因為唔好意思啊，我諗嘅時間用得太多，所以咧。我都係交翻俾 Samson 再做一啲補充。多謝曬， 多謝啊！好多謝 Evan 啊！唔使驚，我哋之後我哋仲會有一半段時間咧係自由討論嘅。今晚嚟咗好多朋友嘅，我見到嗰度都好多朋友企。我都係呼籲一下，就係、是、因為有啲朋友可能年紀比較大啦，或者企得比較辛苦嘅，所以有啲年青力壯嘅朋友咧，坐咗一半之後咧，如果你唔介意，就可以大家交換一下嘅，一人坐半場 ，OK。即係可以令得即係係啦，我可以阿魯可以而家有位俾啲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交換嚇，咁、可以唔該曬嚇，咁、我哋發揮啲互助嘅精神，呢、這個就是香港社運嘅未來啊！ 非常 好。OK， 你可以女士可以坐一坐嚇，唔使咁辛苼。唔緊要啊，大家盡量褪一褪，走一走啊嘛。應該都喺香港冇乜機會咁逼地聽講座噶啦嚇，所以都係好難得經驗。有啲朋友陽空咗啲位啊，所以嗰邊有啲朋友要需要企想坐嘅咧，可以過嚟嘅。即係尤其我哋係有冇朋友坐過嚟啊？冇客氣，空咗。 有個位。 你哋又唔識咁拍戲喎，有位唔坐，而家結果呢個唔係關愛在，唔係咁嘅意思。OK， 嚟啦，坐。女士啦，女士啦， 坐 啦，坐啦，嚟，我係，快啲啊！你哋使唔使坐埋嚟？冇咁企咁辛苦。 好需要 啊！快啲，得啦。冇呢個，好感啊！大家唔該，坐。 系 咯 ，OK， 尽量逼啦，啊， 冇未来啊， 我哋 OK， 多谢大家。嗱，今晚个题目咧叫做香港社运的未来啊，咁啊 ，Edmund 讲咗佢自己一啲嘅 observation 同埋佢自己觉得可以一啲嘅出路，而家我哋将个时间咧就交俾阿 Samson 啊 ，OK， 好。 首先啊，多謝周生搞呢個講座啦。咁呢個係應該係第一場我哋書嘅即係一個講座。點解呢本書會出現呢？其實都要多謝周生，因為即係雖然我唔係中大讀啦，即係好遺憾，即係人生其中一個遺憾就係冇上過你中大嘅堂。但係喺嚟年讀書會識阿 Evan， 咁所以係有淵源嘅，所有呢啲嘢，即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啊，呢啲咁嘅沙龍啊，其實係一個我哋識朋友啊，識一啲未來合作者一個好好嘅機會。咁呢本書嘅緣起咧，就即係嚟自喺雨傘運動嘅時候，喺即係我都係現場啦，出去彈放咗之後，跟住就成個金鐘中環都佔領咗。咁嗰陣時就大家都好想參與，好想揾樣嘢做。咁但係作為即係學者，作為即係所謂知識分子嚇，咁好難去走到或者冇一個唔習慣去衝到最前嘅嚇。咁嗰陣時就諗下自己可以係咩位置去介入啦嚇。咁就喺現場就撞到 Edmund， 就大家都冇嘢做喎嚇，咁做咩啊？不如搞個 survey 啦嚇，即係因為好似即係個運動進行咗一陣啦，但係都冇了解過究竟參與嘅人究竟係咩人咧。咁所以咧就即係搞一個 survey， 咁慢慢咧就形成咗一個書嘅一個 idea。咁最尾咧就成為咗一本唔單止係講雨傘運動，仲係講香港嘅即係一個社運年代，係過去十幾年嘅一個社運嘅路徑。咁今日其實除咗我同 Edmund 即係參與呢本書之外咧，其實周生都有一個 chapter 喺裏面嘅。另外一位李祖橋 都有寫其中一個 chapter， 就係寫喺勇武嘅啊。咁啊，多謝大家今日嚟一陣可以即係參與呢個討論。咁我覺得呢個題目咧，即係社運嘅未來咧，其實係非常之難答嘅一個問題嚟嘅嚇。即係同埋呢個唔係我哋書去嘗試解答嘅，因為我哋呢本書係講軌跡，係講過去十幾年發生嘅事，而未來係好難去答。難答嘅原因，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唔單止因為我哋面對嘅政治環境，仲係因為我哋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哋唔夠理解社運嚇。我哋唔夠理解究竟參與社運係咩人呢？究竟點解大家會行出嚟呢？嗰個構成係啲咩呢？我哋唔理解社運，唔單止係參與嘅人，仲係我哋面對嘅對手究竟係啲咩呢？個政權係點樣構成呢？個政權係咪鐵板一塊嘅咧？咁頭先講就唔係鐵板一塊啦，但係點樣構成呢？這個我哋唔清楚嘅。咁所以基於呢啲種種嘅原因呢，我哋好難去產生一啲新嘅論述，去俾我哋繼續去即係去搞社運嚇，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難度嚟嘅。咁我成日喺度諗就係一個知識，即係一個知識分子點樣可以介入社會啦嚇，即係點樣可以同時去做研究，但係亦都可以擔任某個 activist 嘅角色啦嚇。咁雨傘係其中一個俾到我去。去實踐呢個方向嘅機會啦嚇。咁我本身點解會走去即係去讀書，點樣想去學術呢？其實好大程度係因為2007-2008年嘅保育運動嚇、天星皇后嗰陣時啱啱翻嚟香港做 intern 嚇、喺中環嗰度，跟住見到下邊咧咁多人喺度咁啊湊熱鬧啦嚇，咁啊關注下究竟發生乜事啦。第一次聽到有人係講保育呢個概念，即係因為香港一路以嚟都係變化得好快啊嘛，咩都消失得好快啊嘛，嚇！咁當你聽到一個咁新嘅概念嘅時候，你會好 draw into it 啊，你就會好想理解點樣會走出嚟，點解會發生嚇？咁所以呢個係驅使我去繼續去讀書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嚇。咁所以我本身個學術嗰個啟蒙咧，可以話係嚟自雨傘運動。是來自社會運動、所以很自然在雨傘運動的時候，我參與的時候，我就是想怎樣可以去繼續去以一個學術的身份去介入呢、所以就去做了一個 survey， 而做完 survey 之後呢，發覺、原來呢、參與的人是大部分是年輕人，當然我們看到都是年輕人，就是我們可以肉眼去看到，但是是有一個 data 可以告訴社會是什麼人去參與、這個是政府沒得否認的嘛，你看到個 data 原來就是這樣。第二就是其實大家都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大家不是被蒙騙去上街的，原來你發覺大家都知道這個是關注政改的，而政改是什麼事的、你用一個數據去告訴政府其實是有用的，你可以推動到某些論述的進行、所以 我認為 在社會運動裡面，知識是有它的角色的，是應該介入的，在每一個社會運動裏面其實都應該去有人去做一些 survey， 或者有人 去研究究竟是什麼人去參與，究竟他們的訴求是什麼、那時候就 很慶幸是做了啦。我很記得那時候十月初的時候，我們最怕的是什麼呢？最怕就是會清場嘛、因為呢你 design 個 survey 如果一清場呢，其實是對於做 survey 的人是 很危險的，因為他們有機會被人拉的，是學生來的、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希望 design 一個 survey 是一個禮拜可以 capture 到每一天的 dynamics、如果你少用任何一天呢，其實都是 不好的、data， 所以那個禮拜是很擔心，特別擔心去清場、當然最後就沒有發生，因為我們在十月中的時候做這個 survey， 到做完之後還要等了很久才清場。但是即係遺憾的就是沒有去做很多旺角的 study， 因為那時候旺角是一個比較混亂的情況。其實我們做了很多金鐘，但是旺角是一個 missing piece 的，其實沒有人可以去做得回究竟旺角的時候那個構成那些人是不是真的草根呢？其實我們現在都是不知道的、之後呢，即係做完這個 survey 之後呢，就我們就認為其實一定要去保留一個記錄、 因為當我哋如果一個社會運動結束之後，我哋冇一個比較有權威、有學術嘅 backup 嘅記錄咧，其實好容易俾人篡，即係篡改個歷史，即係好容易俾政府嗰套話啊呢、這個運動係點嘅嚇。我哋一定嗰陣時有個感覺就係我哋一定要有一個 account 嚇、啊，就係、是、去集合在場有好多學者、有好多唔同位置去觀察呢場運動嘅人。我哋邀請他們、去、一起寫一本書。咁、後來因為種種的原因，我們就覺得雨傘運動都不夠，因為呢你看雨傘運動是一定要看之前的軌跡、啊、我們所以之後就不斷去找不同的人，即是找社區、啊、找同志運動、啊、找環保、啊啊、最後社區和環保都找不到、啊、所以這個是一個缺失來的、你找不到相關做這些研究的人，或者他們可能即係我就冇咁嘅 connection 嚇、啊，但係譬如公運啊呢啲好慶幸係可以揾到嘅嚇。咁、啊、咧、如果你睇呢本書咧，其實有好有趣嘅就係、是、咧，其實佢係有兩個世代噶嘛。頭先 Edmund 講到嚇，好得意嘅咧就係咧，佢哋你睇佢哋嘅寫法咧，佢哋對運動係有即係有唔同程度嘅悲觀同樂觀嘅嚇、啊。通常老一輩咧 ，generally 咧係比較悲觀嘅，同埋佢睇咧就比較 structural， 比較結構性。啊、即係你覺得很難去撼動個制度 啊譬如話你看馬鵝羅永生那兩個文章，就是覺得民主運動是很難走下去的，即係你看完之後會覺得很悲觀，所以我們放在 Chapter 1 2、啊、就大家悲觀了先啦、啊你去到中間年輕的學者呢，他就會有比較多少少希望、啊、很重視那個主體怎樣改變那個結構，怎樣去推動個結構 去改變咁去到最尾個 chapter 係周三嘅 chapter， 抗命者言係非常之主體嘅嚇，係、啊、強調每個人都可以改變到嚇、啊，有個可能去改變嚇。咁、啊、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去揀個封面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好得意嘅故仔。因為一開頭咧，我哋嗰個封面咧，由於我哋唔係識得太多攝影師咧，所以咧我哋就只可以用一張雨傘運動嘅好 classic 嗰張下角度好多人佔領嗰張相，好多嚇。呢、啊這個係後來嘅。咁、啊、咧，嗰張相一出嚟之後咧，又有一個世代嘅差異嘅、啊、老一輩又覺得 OK 喎，嗰張相擺得喎，即係嚇，即係雨傘運動就係咁噶啦嚇。咁、啊、但係後生嘅一代咧就覺得唔得喎，又係雨傘，又係嗰個 image， 即係講得好厭咯喎、啊、你會見到就係年輕一代係會想，唉，好似唔好再講呢樣嘢啦，講咗好耐啦嚇。但係好似上一輩就覺得冇問題嘅。啊、即係好似 generalize 咗，但係其實事實真係咁啊。咁所以我哋之後咧就即係千辛萬苦咧揾咗一張咧，喺個天橋嗰度嚇，亦、啊、呢個係一個 art intervention， 係一個其實 art project 嚟嘅嚇。喺、啊、個路中間嗰、那個貓眼石嗰度咧，就種咗棵草出嚟嚇、啊。其實有少少係我哋對運動嘅一個期許嚟嘅嚇。啊即係希望運，即係香港嘅社會運動可以好似喺水泥地度種出一棵草咁樣嚇、啊，希望去擺翻呢個希望喺裏邊嚇。咁、啊另外咧，即係我覺得、啊、有一個好有趣嘅發現，頭先 Edmund 可能冇講到喺社運裏邊咧，就係頭先有位先生都講得好好，就係一零年之前咧係好有希望嘅嚇、啊，雖然我哋。都是輸，都是攞不到我們的目標，但是呢都是贏緊的，贏個論述，贏個組織，但是去到雨傘運動之後呢，突然間失敗、啊、突然間很強的失敗的論述，這個在我們的研究其實不斷地發現的、啊、我覺得是有一個叫即我會稱之為一個社運的記憶、啊、社運記憶、啊、不同人的參與，即是不同人的政治的倫理或者對於政治的想像，很多時候是來自我們第一次或者我們最重要的一次社運參與、啊、那這個 我現在去觀察我周圍的人呢，其實很明顯是看到個差異、啊、譬如說我的輩八十後、啊、大家的社運的啟蒙是來自於0371中學中五的時候、啊、跟著就、保育運動天星皇后去到反高鐵，這個是八十後那一代 的一個就是的啟蒙來的、啊、大家會覺得那種、政權和社會之間的衝撞去令到個社會去繼續慢慢地前進，這種論述、啊、很強的、 再老一輩有少少唔同啦，再老一輩咧就係八九四嚇，佢哋即係民主運動嚇，即係都係出嚟行啊點人數呢一種咁嘅倫理嚇。咁你喺雨傘運動就好反映到出嚟嘅就係、是爆咗催淚彈之後咧，老一輩咧就會同你講喂走啦走啦，因為咧會出解放軍嘅嚇。咁佢呢種咁嘅記呢種咁嘅judgment 係點嚟嘅咧？其實好大程度我認為係一個記憶嚟嘅。喺一個佢記住咗六四發生乜事嘅時候，佢將呢樣嘢去轉移咗去呢個時呢個 moment 嗰度，佢覺得係會咁樣發生。但係嗰陣時，譬如我八十後嗰代咧，就會覺得喂，你點都要死撐啦，係咪啊？即係你唔係你雖然唔會叫做革命，但係你點都叫做雨傘運動嚇、啊，你係要撐住嘅嚇。OK， 咁呢個係雨傘之前有呢兩個世代，有呢兩個咁嘅好廣，即係好廣義上嘅社運記憶。雨傘之後咧，嚇、有一個新嘅社運記憶就會出嚟，因為好多人係雨傘係佢哋第一個去參與嘅運動嚟嘅、而佢第一次去經歷咗，佢花咗79日都喺嗰度瞓，但係都攞唔乜都攞唔到呢、這個咁嘅好強烈嘅 trauma 嚟嘅，好強烈嘅創傷嚇。咁、我覺得呢個係好能夠去形容我而家教緊啲學生，佢嘅社運記憶就係嚟自雨傘運動。我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佢哋好中意就係用雨傘革命嘅嚇。咁、其實我一聽就知道嚟自個傳統喺邊度嚟，佢唔會講雨傘運動，因為我覺得你叫運動或者佢叫佔中，佢叫雨傘運動或者雨傘革命，其實好大程度反映咗嗰個人點樣理解呢場運動。革命其實某程度上係嚟自一種失敗啊嘛，嚇好難成功咁一個革命，所以佢哋會去一個好高嘅 level。革命係要去推翻現行嘅制度，因為佢哋諗嘅理想係非常之高嚇，而好多時候佢哋忽略咗其實之前一堆嘅社會運動嗰個 trajectory 嗰個軌跡係點樣嚟嘅。他們其實不太知道之前發生什麼事、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就是當我問學生呢、知不知道以前有什麼社會運動、他們說不知道，我 就再 go to the basics 就問他、2003年發生什麼事、大部分都會答沙士，我相信大家都會答沙士 which is right。 我就說第二樣最重要的事是什麼、想了很久了，張國榮死咗，係嗱，佢真係咁，即係有一個。跟住我哋話又啱喎，跟住我話有冇人知道嗰年有一場遊行啊？可能係得一兩個去舉手啊，在場。咁其中一個學生就好勇敢咁舉手就話：係咪版權法？因為佢調亂咗個網絡23条。因為他以為那時候是即他以為網絡23條是跟版權有關，所以那時候就是關於版權法，即是 他混淆了。那我覺得這個很 classic， 就是他們那個社運的記憶，他的 trajectory 是他拉不到他後面，他拉不到他後面。那所以我認為很多他這些政治倫理其實都是因為這些記憶去 shape 出來的、那我覺得這個是要去正視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咧？或者年輕一代可以做到啲咩咧？其實係真係重構個社運軌跡，重構個社運論述。究竟你嗰個 origin 喺邊度嚟咧？我唔係話要去翻到2003年就個 origin。其實我覺得 even 要 go backwards 嘅，你要去到89年，即係六四嘅時候 ，even 去 before 去70年代嘅唔同嘅香港嘅社會運動點樣去走到而家，即係成個 trajectory 係點樣走出嚟，個傳統係點樣走出嚟、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嚇。咁、點樣走落去咧？這個更難答嘅問題，但係呢度嘗試去再講多少少關於嗰、那個你面對嘅對手嘅問題嚇、我覺得我哋面對問題唔單止係我哋點樣組織啦，點樣去重塑嘅社運記憶啦，仲有係。究竟你個對手，你對抗緊啲咩咧？你對抗緊個政權，究竟係一樣咩東西嚟嘅咧？即係我哋傳統好容易諗就係、個所謂嘅政權就係大陸啦，就係中聯辦啦，或者梁振英啦，即係會咁樣諗，好容易去 identify 佢一個鐵板一塊，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即係你觀察咗好耐咧，你就知道咧，其實 所謂國家力量咧，佢係一個網絡嚟，佢係一個好龐大嘅網絡嚟嘅、其實而家咧，你會觀察到咧，就頭先 Edmund 講過咧，就係、是、香港嘅建制派係佢經歷緊一個，其實喺經歷緊一個重構嘅過程。啊、譬如話你2014年再之前咧，你會見到2012年嘅時候，特首選舉梁振英同唐英年兩個。他們有矛盾、你就會有唐營、梁營、香港營、這樣的嘛、即是你會見到個 elite、個精英階層有分裂，但其實近年呢，我覺得他們 政權已經學得很厲害去重塑那個、建制派。什麼叫建制派呢？或者什麼叫那個統治的 coalition 呢？那個、那個聯盟呢，統治聯盟呢，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獎賞和懲罰的制度來的。他將他的獎賞懲罰制度呢去重新理順了。什麼叫獎賞懲罰呢？就是說你去依照阿爺或者就是中共的某些路線呢，那你值得獎勵。而是什麼獎勵呢？例如即其實不單止是政協的 position、全國人大、地方政協，黃祖藍最近做了廣西的政協，即是不知道他跟廣西有什麼關係？可能他是廣西人 maybe 我不知道，這個是很值得去 research 的。究竟這個獎賞、這個賞罰制度是怎樣被重構的呢？究竟他是找些什麼人去做的呢？究竟為什麼那些人會想做政協呢？政協有什麼benefit 呢、我們不知道的，我覺得這個是 even 我們研究政治的人是答不到你的、除非我現在很想就是訪問這個政協，但是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有什麼推介記得跟我說、我很想知道他們究竟為什麼想做政協，究竟可以拿到的 benefit 是什麼、而他做了政協之後其實他要付出什麼呢、這個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很主要的問題、即我們很多時候想就是說政協這些位置是要買回來的、即你看蘋果或者看大紀元，他就說一個政協的位置是200,000這樣，我不信的，即其實我不信這些價錢，因為其實不是一個說你給200,000就拿到政協，其實它是要求你去捐錢給一些親建制的團體，而透過一些親建制的團體去做某些事在香港，去透過這個這樣的交換的過程去獲得它的獎勵。這個 system 是一個 很有趣、很重要我們要理解的事，因為它的 implication 很大，就是說這個建制派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它是一個很龐大的網絡來的。它這個網絡裡面有一些很重點的人物、這些人物呢其實不是你見到那些、林鄭月娥、或者張建宗、一些政府官員，它有一些、譬如叫、一些建制的大佬、即可能葉國謙、梁振英、大家以為梁振英沒有做特首之後就是被中央拉了下台之後就是對他懲罰，其實不是。梁振英現在去到一個位置，去到政協的副主席，其實他擁有的權力是更加大的，因為他可以處理、香港 elite 的 appointment， 他可以提名誰去做香港的政協。如果你是一個香港的建制派力，或者你是一個商人的話，你一定會巴結梁振英而不是林鄭月娥。即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我們要知道那個建制那個 system 是怎樣被重構。為什麼我們要知道這件事呢？對社運有什麼意義呢？是因為覺得你的對手其實是一些、是一個網絡來的，而網絡裡面是有一些支點的，即是有些 notes、而那些 notes 呢、可能是一些權錢交換，是一些 crony capitalism 來的。例如他、他去、幫中央做了某些事，可能他的 reward 呢就是得到某些基建項目，或者得到某些區議會的資助、即是得到某些民政事務處的資助。其實這些是很多 information 給我們去找出來，是公開的。當然你不可以說、他們未必是貪污，但是當你去將這些 information 重塑的時候，其實你就有一個很大的 database 看到那個交換的過程是怎樣。而為什麼要公布這個交換的過程呢？其實因為即係頭先 Edmund 講，就係香港係一個好 vibrant 嘅 public sphere。當你擺呢啲嘢出嚟嘅時候，其實佢哋一定要回答你點解係咁。 佢冇可能 ignore 你。當然佢回答可以係答得好差，但係佢點都係回答你。佢答得你唔好嘅時候，其實佢就失咗分，即係好似鄭鄭嘅話嚇，佢都點都要答你嘅。但係大家會有眼睇，佢係答唔到你啊嘛。OK， 咁佢就會合法性會低嘅嚇，咁佢係好難去繼續嘅。OK， 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哋要理解呢、這個建制派重構嘅過程啦嚇。喺個即係喺個網絡啦，唔係一個鐵板一塊嚇。咁、最尾就係我想講一個比我比較悲觀嘅睇法，就係咧比較擔心嘅嘢咧，就係喺個知識文化生產上面個層面上面，其實即係我覺得好大威脅。即係我講緊呢本書為例啦嚇，即係唔知大家有冇喺書店見過呢本書咧？如果大家唔去聚賢嘅話，冇啊嘛， 係咪啊？ 冇啊嘛嚇。咁我開頭咧，即係呢本書出嚟嘅時候咧，因為係即係小弟睇一本書，咁所以咧，我係成日去書店睇下，喂有冇賣咧？即係經過商務就睇下，問下個店員啦，你有冇中大出版社出嗰本《社運年代》？咁佢就話喺個倉有，未到喎，因為問咗佢一個禮拜都話未到。咁我即係嗰陣時一開頭就上去上個網即係佢上個商務網去 check 下啦。佢頭三日咧係有喺個 database 嗰度有出現嘅呢本書，三日之後咧就冇咗，連 database 都 remove 咗喎本書。咁嗰陣時其實就知道應該唔買啦，即係商務應該唔買。咁所以大家係從呢啲咁嘅事例嘅時候，即係呢啲係要編者或者作者先睇得到，即係因為我譬如歐嘉倫出本書。我都不會去書店看啊，佢本書有冇賣咧？即係你不會的嘛，因為唔係你即係出嘅嘢，你就好你唔會留意。咁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即係 warning。我哋香港嘅知識生產係俾聯合，即係俾個書店，俾幾間書店係壟斷嚇。我哋點樣去製造呢個 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 咧？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問題嚇。咁所以頭先即係 Emily 講到好多民間嘅。initiative 啦，我覺得係好值得去講嘅，即係除咗 Bruno 嘅文化沙龍之外咧， 即係有另外嘅 文化沙龍， 就係 呢度有，即係我其中我都係一個搞手，酒精沙龍就係、是Kitty 啦，我啦 ，Samson Wong， 我哋都有搞另外嘅沙龍，講啲比較風花雪月嘅嘢咁但係我哋覺得咁樣都係重要嘅呢、這個都係重要。譬如話呢度有 Max 嘅Max 都有參與嘅，做義工嘅維修香港啦。佢喺在地咁樣去喺社區嘅 engagement 啦，非常緊要嘅。即係維修香港緊要嘅地方係 engage 一班基層嘅街坊，去 reach 到唔同嘅群體，即係譬如播戲啊，呢啲係好緊要嘅。我覺得係這個 model 其實應該 incubate 啊，應該係香港唔同嘅社區都應該有呢樣嘢，唔應該 rely on 維修香港。即係我好期待，因為我都有去維修香港。好期待呢啲 ideas 唔一定係維修喺香港係落地開花，即係我覺得係會我相信係會咁我講到呢度啦，好嘛？咁我哋開放討論嚇，多謝。 OK 多謝 Samson 佢哋今晚特登攞咗25本書嚟咧，就商務買我哋呢度賣嚇。OK， 咁所以等陣如果大家有興趣。支持下他們咁，尤其有兩位作者的簽名咁啊， 好多種好多作者， 到日光年後可能都是一個可以拿出嚟拍賣的東西啊。這個不是講笑的，我哋大家很多朋友應該看過南韓嗰套戲咧，就是《逆權大狀》啦，係咪？《逆權大狀》個古仔就是講有班年青人咧就走埋一齊嘅，當年咧就開讀書組啦，你記得嚇？咁就開讀書組就俾。嗰啲國安南韓嘅國安人員老屈啊，咁啊將佢哋拉去坐監，然後就虐打咁樣。呢、這個古仔其實唔陌生嘅。咁最近喺中國大陸咧，其實都有一班無派青年咧，就搞咗喺廣州搞咗個讀書組，就讀啲類似我啲咁嘅沙龍嘅東西。結果咧，嗰班朋友咧，亦都係即係年青嘅朋友咧，佢哋仲係讀馬克思主義，唔係仲係讀毛澤東思想喎，唔係讀我哋呢啲自由主義啊咩？民主自決啊，或者呢個香港獨立喎、咁結果又俾啲警察拉咗嚇，咁即係我想講呢兩個古仔，我想講就其實我啱啱聽佢哋兩位喺度 present 緊身咧， 我不期然係諗起就係、是，或者我自己會問嘅就係、是，若干年之後，假設香港有民主，即係我哋今日所爭取嘅全部都能夠實現嘅時候，望翻箭頭咧，唔知道我哋呢一個 moment 會係歷史嘅邊一個 moment 啊？即係話，即係我嘅若干年又假設香港真係會變成一個民主嘅社會，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嘅社會嘅時候，我哋咁多朋友喺而家香港最低潮。大家最沮喪的時候，大家走在一起去關心香港，思考香港的未來，或者香港的社運的未來的時候，其實會是一個歷史的一個什麼的關口，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我相信 我都不知道的，因為我們看不到將來會是怎樣。但我想說的就是我都好，大家可以將這個問題放在心裡，希望或者我相信我有生之年都可以答到這個問題的。我做少少歡讀咧，就係點解我哋今日要傾呢一個 topic 啊？咁其實唔需要多講，我相信今日好多朋友嚟到呢度咧，其實都帶住同一個關心嘅，係咪？就係關心香港嘅未來。而香港嘅未來，大家都好似乎應該都好意識到嘅，就係唔能夠等救世主去施捨俾我哋，甚至而家都唔能夠等議會政治。而我哋似乎我哋唯一可以留得低或者可以抗衡嘅咧。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運動，或者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運動不會因為各種的挫折呢而消減，或者甚至會倒退，而怎樣能夠透過社運呢，社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呢，去令到香港的民主運動能夠走下去。我想這個其實是很多朋友的 puzzles 或者很多朋友的問題。OK， 咁所以今日其實就我唔僅僅係 Edmund 同阿 Samson 嚟同我哋分享，其實我哋沙龍嘅一個精神，其實都係想大家有盡可能多嘅分享嘅。咁所以尤其我知道今日嚟嘅朋友好多都係喺唔同嘅位置、唔同嘅崗位做緊一啲唔同嘅東西嘅。咁其實我好想用呢個作為一個核心嘅問題啦，想聽下大家嘅意見啊。咁到時候佢哋兩位可以回應嘅嚇。咁我哋開放討論。咁討論嘅時候，大家如果唔介意，可以自我介紹一下自己啦。OK， 邊個開頭先？ 好，俾個麥你。自己介紹下自己。 係，大家好，我係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生，即係 Edmund 學生，都係左翼界成員。咁我想問嘅其中一個問題，唔係而家表達自己意見，就係、是、我覺得香港嘅社運個視野就係、是。往往就是缺乏了一個階級視野，可能大家覺得這個這樣說話很左膠，什麼階級還講階級，因為你看回歷史由來的社運，就是可能看回即使到五四運動，為什麼被運動會成功，就是因為往往都是一大班的工人階級去連結一些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因為你只有一個很大的籌碼，我們有什麼籌碼，我們是沒有武器，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一個大的罷工就是正正是一個我們可以有一個大的籌碼，就是可以看回、就是、香港的、碼頭罷工樣、40日的罷工應該沒記錯是40日，那是真的令到、那些資方是跪低的。那最近的海麗罷工，就是你估不到一班原本是他們沒有參與任何社會運動的一些清潔工人呢，咁樣短短十日嘅罷工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外判商亦都係要俾翻呢種薪水佢。咁所以我更加另一個再深層次就係睇好諷刺一點咧，就係、是、你睇到嗰陣時曾俊華咧出嚟選特首咧，當居然係會有好多泛民啦，同埋自稱黃絲嘅人咧，去無條件咁去支持佢。我覺得呢個係好諷刺，就係、是、我哋點可以將我哋香港民主化嘅一個嘅。的賭注壓落在一個跟商家為伴的一個人身上呢，我們是即好像 Larry Diamond 這樣說，資本家根本是不會同情民主運動，因為民主運動代表什麼，就是很容易就分薄了他的利益。所以梁振英那時候說，就是我們是不可以給萬四元留下的人呢有這個普選權。那其實就是我覺得香港社會運動其實最翻返去根本，就是我們要放棄翻呢個希望的政治，就是所謂放棄希望的政治，就當然不是說我們不要有希望，而是我們要認清我們要打低的敵人就是中國，就是中共政府。你就算你幾本土或者幾獨立，你這個是不能夠避免的客觀事實，就是我們除了聯結內上面的運動之外，怎樣去 內部組織我哋嘅籌碼咧，就係好多而家我哋社區嘅運動就係同啲基層團體聯絡啦，咁希望逐步提升翻我哋嘅動員能力啦。然後就係放棄翻個希望，就係話唔好再將啲希望壓落去以前泛民唔得，咁我咪壓落去本土自決派咯。自決唔得，壓落去勇武咯。即係，但係你睇到旺角嘅暴動完咗之後，即係好明顯呢個就唔係我哋嘅出路啦。而自決派呢啲其實政權係唔會因為你有幾多個人俾人 DQ 或者有幾多個人幾多個唔同嘅政治力量新增出嚟，然後佢就會有民主化咁。而後民主化其中最大，即係唯一，我覺得唯一嘅出路就係要增加自己嘅籌碼，而增加自己籌碼最大嘅，即係最點講咧？最直接方法或者最有效方法就係要聯結埋工人階級。 OK， 好，唔該你。有冇其他朋友想講下自己睇法？ 我有個問題想問佢， 介紹下自己。 我真名叫譚建文，不過一般大家可以叫我咖喱嘅。咁我有問題想問嘅就係、是、想問啲社運嘅背景嘅問題，即係頭先講到啲社運可以成功或者有一個好嘅發展咧，係因為輿論比較一致或者比較統一一個方向。咁但係我想問嘅就係、是、因為而家我見嘅就係喺香港社會裏邊咧，就係、是、我唔知係傳媒嘅塑造定什麼，就係、是、其實好分裂嘅，甚至喺一般嘅普羅市民我接觸到嘅其實都係好分裂嘅。咁嘅話，咁其實對即係政治嗰個嘅改變或者民主運動嗰個推展，會唔會係對社運嚟講係一個好處，定係一個以往嘅歷史嘅背景又係可唔可以有啲嘅即係 information 或者 data 俾多啲，可以分享一下咧？ 即係點解咁分裂？ 係即係話而家個以往嗰個民主運即係或者社運嘅發展嗰個能夠做到一個比較好嘅結果，會唔會佢哋嗰個都係一個比較統一嘅輿論或者一個？草根階層都是比較即有一個一致的看法，但是現在香港的看見就不是這樣，如果不是這樣，是不是對社運會是一個打擊，還 是會有什麼因素呢？ 嗯 okay. 好、你們先不要拍一下、 我覺得好好問題，因為 我是認同你的，即我覺得在、譬如為什麼南韓社會運動、佢嗰陣時嘅輿論係政府控制的，當 你政府控制嘅時候咧，大家係唔會信啲輿論嘅。即係作為市民，你見到出面嘅社會運動進行中，你嗰、那個你有睇逆權司機都知道啊，大家睇電視嚇、啊，即係喂明明出面槍林彈雨，你話歌舞升平，即係唔 make sense 啦、啊、咁、啊、所以你一個封閉一個好專權嘅威權政府裏面咧，其實。佢撳住咧，係對個社運係好添，即係大家會支持。咁我覺得喺一個即係譬如香港而家係一個好開放嘅社會、啊、其實係會對社運前進有啲 constraint。我覺得係因為大家因為眾星喧嘩、啊、因為而家有黃絲有藍絲，佢哋有反佔中運動，係咪？咁佢哋即係佢哋又有自己一邊嘅輿論，咁所以係會模糊咗個視線。我會認同呢樣嘢。啊、但是譬如你看回美國、啊、美國都是美國、Civil Rights Movement、啊、民權運動的時候，其實很多輿論即今天陳建民的訪問都說就是說、馬丁奧德金其實他做的事他內部很多人批評他說他這樣不對，即他這樣做太激進了、啊、會這樣的，即在那個年代他都會有一個這麼 fragmented 的環境，都會有輿論壓力的時候，但是那個運動是在推進的、啊，但很難對比，因為那是民主社會，我們現在身在的社會是一個半威權的社會，所以我覺得是難的，即是我會認同你所說，就是 我可以問過直接一點將他的問題轉一轉、嗯、 好， 即我想在座很多朋友都答 concern 的，就是我們說團結就是力量，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越來越不團結或者越來越分裂，而在這個這麼分裂的狀態之下，我們怎樣可以有機會基於啲咩我可以團結啦 ？Emma， 我諗大家好關心呢個問題啦， 係 咪？ 係㗎、我其實我當然我一路都對碎片化係有好多睇法嘅，都覺得即呢個係一個事實啦。OK， 咁但係呢個係咪應該社運嘅方向咧？即譬如我記得我嗰陣時寫嗰篇文，就好早之前就話曾經 之所以導致我哋有大規模嘅社運咧，當然係碎片化本身佢係一定嘅作用，因為佢俾到好多空間唔同嘅人嘅 idea 走出嚟，唔同新嘅 agents 同 actor 同埋啲組織走出嚟。咁同埋咧，事實上曾經係一個時刻咧，當政權冇咁聰明嘅時候咧，佢係唔知點樣去打佢哋嘅，因為你今日打完呢一個，跟住又係第二個手翻出嚟。以前好簡單，打工聯打職工盟、打教協、打學聯。OK， 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呢三個係香港社運最重要嘅一啲組織嚟。咁但係我哋又諗翻轉頭喎，當你而家真係呢啲有啲被打冧咗，有啲自己因為本土派種種其他嘅原因瓦解咗之後咧，我相信其中又真係一個問題喎。而家佢哋唔使佢打咧，你自己都散嘅。OK， 咁呢個係之所以我哋點解見到咁多其實喺校園入邊嘅運動都搞唔到啊？OK， 即係呢個係我諗大家係即係需要思考嘅，即係社會之前曾經香港嘅民主運動係，就算有裏面有幾多唔同嘅意見都好咧，我哋有啲 leaders 嘅，我哋有陣時其實都信，因為其實我相信我哋有好多新嘅 agents 走出嚟，即係眾志啊，或者周永康佢哋，佢哋有一啲跨階層嘅 support 嘅，事實上本身係，我相信呢幾個。年青人本來佢係有可能成為咗香港社運嘅一個 focal point， 即係你唔需要完全聽曬佢哋講，但係始終佢喺國際媒體上面佢哋講嘅一啲嘢有一啲 attention， 而且佢唔係淨係話我代表本土，我代表公民黨或者乜嘢，佢因為佢透過以前嘅一啲運動咧，佢 earn 到一啲 legitimacy， 呢啲 legitimacy 係令到佢講嘅嘢曾經係有好多人去信服佢哋，咁但係似乎又因為一個社運碎片化的大環境呢，因為他們有些是我學生，有些是我們即大學的一些同學，我想他們都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因為他不敢走出來，他不敢去 claim 他自己那種 legitimacy， 因為他知道他到一個位置呢，除了面對政權的一些的打壓之外呢，就是同輩的人可能都不太接受他們。還有我記得我這個問題咧，就係、但係佢哋正正係咧，你諗翻轉頭咧，佢哋正正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打壓對象。我記得我大概三四個月前接受文報嗰個訪問咧，佢就講社運研究。OK， 咁咧，我曾經同佢講過一樣嘢，我就話有陣時咧，即係你係咪打擊對象咧，就唔純粹係你嗰個論述有幾激進，而係在於你有幾大嘅 legitimacy， 同埋你能夠有幾大嘅號召力。咁嗰陣時我講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即係我咁。咁我覺得而家好多少少而家發現嘅情況，我哋係見到的。OK， 即係眾志之所以被打嘅實區，喺本土派入面咧，已經覺得佢哋係搞好皮打半遮臉，即係覺得你又想攞我哋本土派嘅派票，但係你又唔講得清清楚楚，跟住同一時間你又想攞埋公民黨同民主黨嗰啲即係食幾家茶飯咁樣啦。咁但係正正你又去諗翻轉頭喎。佢正正就係可能係喺呢一個年代可以 catch all 嘅一個 organization， 係啦。咁但係到底我哋民間社會可唔可以俾到佢一定嘅支持咧？話俾佢哋聽，咦？即係佢已經唔係最激進噶啦，但係佢又能夠有啲嘅力量去融合其他嘅時候，咁點解我哋唔俾一定嘅支持佢咧？即係喺你哋各自嘅圈子或者喺一啲即係輿論上面，我覺得呢個可能部分回答到頭先嗰位先生嘅問題嘅，即係我都依然相信組織係重要。我都依然，但問題就係話，我哋仲可以俾多幾多空間呢啲嘢，而唔係每一次都好似我相信喺社運低潮之下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應該可能好難短期內五至十年之間咧揾到類似咁嘅人，係冇辦法 replace， 即係或者回應翻我學生嘅講法，我都同意階級嘅角度係緊要嘅，但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困難喺香港咧，因為我係入邊好多嘅搞勞工運動。我問點解你哋冇寫香港勞工運動？即係全部揾咗石景治寫之後，佢就話好多人都唔覺得自己係勞工。咁呢個一個最大嘅問題啊！香港已經冇咗左翼，即係啲廠走曬去，或者新一代就算佢做緊咧，佢唔覺得自己係勞工。咁到底我哋用一個新嘅咩嘅 framing 去講呢啲問題咧？即係左翼論述可能都係其中一個要諗嘅問題。但我大概講啦。 OK， 好。阿 Max。 我三個 quick 嘅 comment， 我叫阿 Max 做維修香港嘅，咁咧就 我係三個 quick comment， 關於碎片化啦，關於一開頭嗰個 trauma 嘅問題，同埋關於嗰個遊行動員嘅情況。咁啊，碎片化嗰度其實我想翻我而家做緊嘅嘢啦，即係維修香港咧，做嘅嘢好簡單嘅，即係透過維修入到間屋裏邊，咁啊師傅整緊嘢嘅時候咧，咁啊義工就坐低同個街坊你眼望我眼，咁啊揾啲嘢講，咁就見到乜咧就講乜啦，啊可能時事發生有乜事就講啦，或者見到啲老人家咁啊開始講退步啦，即係透過呢個方式咧，係希望嗰個街坊關心個社會時事多啲啦。我理解咧維修香港個意義未必係在於我哋呢一個。入咗間屋，然後街坊嘅轉變係，反而在於我哋呢班人，即係一班一四年佔中識嘅師傅人，到依家三年繼續 keep 工人，每個禮拜好似翻教會咁樣，逢禮拜四晚就翻嚟，逢禮拜四晚翻嚟，做一件咧好似關政治事，但其實又唔係好關政治，甚至有啲事做慈善或者係救濟嘅事情啊。我覺得嗰個意義係在於 keep 住團火啊，即係呢個係幾重要。但此外咧，關於碎片化度咧，好有趣就係我就擺明一個左膠啦，但我哋會長係一個獨派啦、勇武派啦，我哋有啲係撐民主黨噶啦，有啲甚至係唔投票嘅投自由黨嘅曾經。咁即係我理解就係呢件事咧，佢做緊最簡單嘅第一陣嘅嘢，就係、是、一個唔關心政治嘅街坊，你同佢講一啲社會議題，做第一陣嘅啫。我哋唔 deal with 咧更加深層次，即係我哋個組織唔需要就住自決啊、港獨啊有一個好清晰嘅組織立場。佢正正係因為咧，我哋一齊做緊一件簡單嘅事，即係 do something together， 咁啊令到咧嗰個碎片咧係唔會存在喺呢個組織。啊，你翻到嚟你 Facebook share 二月時報啲嘢 fine， 但係你翻到嚟呢度我哋做呢樣嘢咧，其實同你 Facebook share 嘅嘢係分開嘅。咁喺度揾個最大公約數，最大公約數就係我哋希望公民社會活躍啲，所以做一啲嘢，咁就令到大家可以 keep 住每個禮拜翻嚟。咁另外咧就關於碎片化咧，就係啱我琴日開咗個會。咁咧就係、是、星火嗰班人搞嘅，咁就係好多佔旺嘅人都入咗去啊嘛，咁但係其實咧，除咗啲天旗嗰啲，梗係個個都識啦，但係好多係籍籍無名嘅朋友嘅，咁佢就即係揾咗一班我哋啲人咧，就係、是、去嘗試嚟緊可以寫信俾佢哋。咁其實如果你見游惠晶搏咪咧，佢啊支唔支持而家啲候選人？佢話唔支持啊，因為佢哋唔關心在囚人士。唔關心在囚抗爭者，所以你而家碎片化，我諗我哋呢刻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去 reach in 啊，進入去其他人嗰個生命裏邊啊，即係啲獨派我完全唔同意佢政治主張嘅，但係我明白佢種苦難，佢困喺個監獄失去自由嗰種苦難啊，咁所以透過呢一啲咁嘅好個人嘅好 intimate 嘅書寫，令到彼此之間嗰啲因為大論述嘅誤會咧可以消解，所以呢個係我對於碎片化嘅 comment 啊。咁啊，關於 trauma 嗰度，頭先都大概講咗一啲嘅，因為其實關信基都成日以前有話一個 attentive spectator 嘅概念啊嘛，即係話香港人唔係唔關心政治，不過咧佢係唔出嚟嘅啫。佢你問佢啲政治事件啊、政治人物，佢完全識嘅，但係佢唔做任何嘢。咁但係佔領咧就係、是、一個最特別嘅差異，就係、是、以往咧即係關心政治人好少。咁佢哋喺度喺個場度踢波啦咁樣，咁我哋呢啲咧唔係政治唔係政黨嘅人，唔係任何明星嘅話，咁就只係政黨就投票嘅時候投票俾佢啦，咁啊六四我哋出一出嚟啦，七一出一出嚟啦，威盡啦就一月一號都出埋嚟啦，咁就完㗎啦，即係我哋政治參與就僅止如此。咁我哋係一個被動員嘅角色，由遊行嘅起點行到去終點，跟住翻屋企就係、是、一直係咁樣。咁但係佔領就有啲唔同，就係、是、嗰場波咧就唔係十一個人踢啦，係咧全部啲觀眾都可以衝曬入球場踢波，因為你喺個佔領區咧，你企喺嗰個路障度，你就已經係 contribute 嘅一啲嘢啦。你喺度譬如種棵花落去嗰個石嗰度，咁其實你已經係 make 緊一個 difference， 你個主體性係存在緊喺嗰度。咁所以我理解嗰個 trauma 就係、是，當有一日經過咗七十幾日之後，你今日放工嘅時候，你唔能夠再去。個佔領區度，你唔能夠再 make a difference 嘅時候，咁嗰個失落感、個空虛感係普遍性的，大家係感受到的。所以我哋理解到點解咁多人咁憤怒咯，即係變得咁犬儒咯，唔再 share 嘢，就算 share 政治新聞都係一堆粗口啊，好嬲啊，呢個政治人物嗰個政治人物好嬲。咁我慶幸就係、是、維修香港咧，就係、是、可以承載咗嗰個能量咁，因為嗰個政治運動裏面都有好多 power 嘅。當佢嗰個佔領區消失咗，那個 power 就變咗好似 混亂咗咁樣，但係因為維修開關就係每個禮拜你繼續，你個 energy 咧可以divert咗，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喺維修嘅經驗裏面可以思考就係、是，當下一次大型群眾運動之後，我哋點樣可以做多啲 networking 咧？有多啲組織者喺度做 networking， 然後咧睇下佢哋有啲咩 challenge， 然後咧將佢哋可以喺運動結束咗之後可以divert 到落去繼續啦。咁去到即係第三點就係由行動員啦。即係以往一直都係頭先話八九十年代都係被動員啦，咁就算天生皇后啦，哦可以個主體性大啲啦，綁喺個碼頭度啦，咁但係嗰啲其實都係門檻好高好高好高嘅，即係我哋一般人都係就算去咗天生皇后度，我哋都係望住嗰個處境，唔到我哋噶嘛，咁所以我最近同阿恆仔即係討論恆仔做嘅嘢咧，就係、是、我哋喺議事規則通過嘅時候咧，咁樣就啲人。即係通過咗啦議事規則，咁然之後我哋就好不滿，我哋唔明點解大台啲人咧好似話，我哋冇輸到，我哋繼續出嚟，繼續堅持住就好好啦，我哋繼續咁樣。咁我哋首先就係做一樣嘢，就係同阿蓮姐咧，女長毛咧就喺停車場度，咁啲建制派出嚟喺度屌佢哋，哇！屌，即係佢又俾啲示威佢啦，即係起碼你過咗呢件咁無恥嘅嘢，你唔可以咁樣就咁包企高牀遠桌，起碼你少少 confrontation 少少都要。咁跟住，即係呢件就快走齊啦。咁你就翻入去啦。咁如果大台都係繼續講啊，你咧啲下一步咧就係311補選啦，即係直接咧就將一個議事規則嘅抗爭咧就連結到一個選舉。咁我哋覺得中間好似爭咗一啲嘢。咁於是我咧就拎咗個大新公拉台後少少咧就圍圈，咁就寫咗張紙就話啊議事規則通過之後咧，咁下一步你仲有啲咩做啊？除咗選舉之外咁樣。咁啊圍咗個圈，跟住後生，主要後生啊，啲眾志啊或者其他做社會工作嘅年輕人啊，咁坐低圍咗。咁佢啲中年嘅醫，就有啲成日出嚟嗰啲中年嘅醫咧，就走埋嚟啦，就話：你哋好唔尊重大台啊！你哋喺度做乜嘢啊？共產黨就係最想見到我哋分裂咁樣。咁啊，我有啲唔理解嘅。咁但係anyways， 但係我哋事後諗翻就係、是、我哋當時行仔就梗係調走佢啦。咁但係到時候我哋就覺得我哋都要欣賞，即係佢哋已經行得好前㗎啦，更加多人係喺屋企，咁起碼嚟咗呢度。不過佢未到呢個位置，就係覺得我哋依家嘅遊行咧，其實應該要有啲 networking 有啲連結嘅。咁但係原來 sense 我哋 keep 住做，咁所以由一月一號遊行同埋啱啱對上一個 D 反 DQ 集會，我哋做咧就係、是、喺大台後少少嘅位置咧，咁我哋就圍個圈。咁就希望咧，就係改變一啲嘢，就係譬如今日我理解呢度咁多人咧，應該有大部分係冇聽過維修香港。但係因為今日呢個討論，你聽咗我講嘢，你知道依有啲人每個禮拜都做緊呢樣嘢，會幾得意喎。咁我理解遊行其實都應該有呢個效果，就係、是、動員係唔應該嘥咗啊。因為我哋理解咧，動員十次咧，九次半都係輸噶嘛。咁咪嘥咗，大家又起點行到終點，佢就完咗就翻去。其實係好點講啊？好似個原子咁樣嘅，你只不過係喺度今日結束咗個社會冇改變到，其實你都冇改變到啊！但係你因為聽咗我講嘢，你知道如果你好感到好焦慮，好想做啲嘢嘅時候，你可以嚟維修香港。咁同樣咧，我喺議事規則嗰晚咧，我就聽唔係議事規則一月一號嗰晚咧，就聽到有人講話罷工。頭先啊階級嗰、那個佢講話嗰個海麗村罷工。本身唔關注階級，呢個唔係我抗商嘅嘢。但係喺因為個圈裏面有人講緊啲工有幾咁慘，佢發生緊乜事。咁所以之後咧，嗰個禮拜我就落咗喺罷工嗰度現場去幫手。我理解政治其實應該係咁樣，就係、是、進入他者嘅生命。你本身係唔關心嗰樣嘢，你係唔會 make action 噶嘛。但係當你聽咗個人分享，佢觸動咗你之後啦，咁你就知道其實原來政治唔係咁簡單，就係普選或者 DQ。咁簡單，仲有好多好多可以發力嘅位置，咁所以你就去咗我就去咗海麗辦公啦。咁所以理解就係呢啲都要做，遊行場域要做，即係做一啲嘢就係令到唔同嘅人可以將佢自己接觸緊嘅嘢帶俾其他人。咁最後我諗我哋返嚟就係、是、其實我哋普選，其實大家都知道喺今日嘅中國嘅咁嘅處境之下，普選呢個係。impossible 即係八三一個框架好似已經實咗 impossible， 但係唔緊要嘅，即係好似天堂咁啫嘛。啲人日個個禮拜翻教會，係咪因為天堂就嚟咧？其實唔係嘅，反而係因為大家都相信有天堂嘅存在。 然後咧佢 incentive 唔係天堂，已經變咗係彼此嘅相處啊，一齊做啲好事，一齊唱歌啊之如此類。咁我理解我哋喺而家嘅現況嘅公民社會都係做 exactly 一模一樣嘅嘢，普選存唔存在？其實我哋唔使諗嗰個 reality 嘅問題，我哋都朝向嗰樣嘢。但更加重要係我哋喺此時此刻每個禮拜做嘅嘢係乜嘢嘢咯？咁啊，我嘅分享喺度。謝謝 好多謝 Max 啊，非常之 touching 嘅一個分享。 我想講一句就係關於粗口咧，有一個朋友做一個研究，用大數據去睇下香港嘅論壇講粗口嘅次數，佢發覺喺14年之後係突然間升得好。 OK， 好，啲咩好啲啊？ 大家好，我叫 Eric， 吳文基，我以前在一個叫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的地方工作，即是莫超魚那裡，如果大家認識莫超魚。但我現在呢就沒有做了，因為我覺得做社區藝術呢是一路做得不夠深，亦都不夠廣。因為我們做那種社區藝術是希望做充權的，所以其實跟維修香港想做的一件事我覺得是很呼應到的。那我現在就去了台灣讀書，就寫緊個論文是關於音樂和社會運動的。咁所以我覺得好需要去留意嘅，其實我寫音樂就唔代表即係音樂先至係咩，而係因為而家我哋喺香港好似好多想做嘅改變，用理性嘅諗法咧，好似係講唔通噶啦，或者用知識嚟講咧，有啲嘢都係講唔通嘅，因為我哋受緊嗰種控制係唔係用知識同埋理性去判斷我哋究竟繼續落去點樣發展嘅。所以我覺得我哋好似我好欣賞維修香港做嘅就係嗰種用感性去影響身邊嘅人啊，而其實感性係唔係話完全冇理性嘅，即係感性係你有理性之後，你覺得呢樣嘢係相信，然後堅持落去做，咁所以可以好熱情，可以好激進，但係嗰啲嘢都係你有思考過之後嘅嘢。咁而如果對於社會運動，我而家嘅諗到嘅嘢係咩咧？就係、是以往由2003年開始一路做嘅有好多嘅城市運動，直至到去雨傘咧，其實即係由理工街開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佔領嘅開始。咁其實去到這個高鐵嘅時候咧，朱凱廸其實已經有反省過噶啦，即係佢覺得嗰一種運動好似唔 work 噶咯，所以佢就走咗落去八鄉嗰度，係真係走落去社區度做。不過呢種模式喺整個大環境入面好似仲可以運行緊咁樣，但去到雨傘呢就冧咗啦。咁我覺得係因為除咗頭先一路會成日提到嗰種被動員嗰種狀態之外呢，大家去參與嘅模式呢其實冇乜變化嘅，即係大家都係去到現場上面有啲人講啲乜嘢大家就去做啦。無論係以前嘅泛民嘅大遊行，又或者係跟住去到唔同嘅小型啲嘅一啲社區嘅運動，大家都係支持嘅多嘅，即係真係參與嘅人係好少嘅。咁點解我覺得充權呢個概念好重要呢？即係充權其實係除咗個人，即係充權有好多個層面嘅，個人嘅內在充權啦，即係覺得自己唔係冇力嘅。然之後咧就係外在嘅，即係我可以做一啲嘢嘅。然之後就係同身邊嘅人連結啊。然之後就係有一啲組織性嘅嘢。然後就最重要咧就係充權真係如果講得通嘅話咧。就是看到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嘛，即我們不單止是自己好像做了些事，其實無論藝術界或者社工界這個充權的概念很多時候都講出來，但我覺得不是真的很講得深入的，因為好像自己做些事，這班嬸嬸他們自己寫了一首歌，哇很充權、啊、但是他那個只是自己做過一些，當然這件事都是重要的，因為他們發現原來自己有能力做一些事是創造性的，而不是、哦、總之就唱 K 或者是聽人家或者、哦、我什麼都不懂的，即是不是這樣。但是如果真的希望他們去到整個政治上面的參與是可以很有改變力量的話呢，這個我覺得是我們想太多了，就是太短時間做的事，做一個 project 跟他們玩了10次，作了兩首歌就覺得、哦、下一次投票應該會投給什麼的，我覺得這個是太妄想了。而其實雨傘整個雨傘運動呢有啲呢個狀態嘅，以我嘅觀察，因為我當時就係四周圍去同現場啲人聽佢哋嘅故仔，寫佢哋嘅，將佢哋聽完佢哋嘅故仔然後寫首歌，然之後就擺上網咁樣。咁其實即係有啲似今日兩位作者佢哋做就係做 survey 啦，講佢哋嘅睇法，但係我哋就用啲感性嘅嘢，即係佢哋點解行出嚟先， 佢背後諗咩先？咁我哋就咩立場都想聽，然之後就將呢啲個擺上網嘅。我哋覺得重要嘅就係我哋如果真係想做充權嘅話，我哋能唔能夠慢慢咁樣了解到身邊嗰啲唔同睇法嘅人，究竟佢哋點解有咁嘅睇法先？即係 HKG 部或者係港人港地，佢哋喺網上面咁樣寫啲咁嘅嘢，你喺翻 Facebook 咧係冇乜辦法真係去了解嘅，因為 Facebook 即係佢媒體嘅人嘅延伸啊嘛，佢本身嗰種模式就係一種七嘴八舌，好似講八卦咁樣。咁所以大家當你講深入啲咧，佢又唔想理你啊！即係呢樣嘢係佢根本作為一個 media 係咁嘅。咁但係我哋身邊其實都有好多同我哋理念唔同嘅，我哋點樣可以？如果係做組織，譬如左翼廿一應該做組織就好勁啦，或者係你哋嘅附近嘅團體。咁但係大家唔需要諗到門檻咁高嘅，即係變成公運嘅人啊，或者係左派團體啊，然之後搞政黨啊，未必係咁。而我哋每一個個人，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身邊嘅人，我哋都真係好奇心大一啲啊？點解阿媽咁諗嘅咧？啊，點解隔離嗰個親戚咁諗嘅咧？點解嗰啲僆仔咁諗咧？如果我哋真係用好奇心去理解佢哋，而唔係話啊，我點樣去說服佢？如果你只係諗住說服嘅角度去出發咧，根本係唔 work 嘅，因為大家喺度互相說服。但係當你好奇去了解佢嘅話咧，可能佢覺得原來呢個人係會聽我講嘢嘅，我唔理佢諗乜都好。咁呢個感性嘅力量，我覺得就有轉機啦。咁我哋就有可能喺碎片化之下重新嘅連結，因為嗰本身嗰個唔能夠連結嗰種碎片化係政治立場。因為政治立場以前香港的整個公共的領域裏面討論政治立場其實是少的，去到近年才多起來，所以碎片化是很正常，因為每個人背後想的東西都不同，但是怎樣可以重新連結呢？可能要用更加多的感性的力量去做。我覺得這件事是我很希望繼續看這本社會運動的未來，以及更加多人一路去談的時候，是可以想埋，其實除了一些純粹是政治論述上面的事之外，我們有些什麼方法可以跟其他人去做結連的。多謝。 介紹我是 Daniel， 我是序言書室的負責人之一。咁就頭先嘅討論真係非常之好，我都唔知點解咁感動，覺得真係要即係呢啲討論應該多啲進行。咁但係我有少少開始先嘅就係、是、頭先 Samson 講到一句話，香港已經掌握半威權，我諗係真嘅。同埋呢個坦白講，短期我睇唔到逆轉嘅可能，即係香港應該係進一步會進入威權社會。我哋面對嘅打壓會嚴厲。我哋如果覺得 DQ 係好離譜嘅話，如果你參考外國一啲威權政府係點做，咁大家應該知道就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即係頭先周生話，呢個最黑暗嘅時候，哇！我心諗，哇！如果係就好啦，即係如果而家係最黑暗嘅，咁即係越嚟越變光明啦，咁就係太好。但係應該唔會，即係根據我自己一啲即係譬如我哋睇外國嘅例子啊，對香港形勢嘅判斷，應該知道唔會。咁所以我希望，我覺得呢本書非常之重要，就係頭先 Samson 提出一個好嘅一啲研究方向，譬如我哋研究政協究竟係點樣啊？究竟政府國家體系嘅嗰個網絡係點樣進行？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可以再擴大嘅，甚至乎我覺得尤其是係近年即係雨傘之後，我相信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關心嘅問題係公民社會嘅嗰個連結。公民社會呢個四個字我哋講好多，但係其實我哋唔係真係咁了解嘅。即係譬如頭先有朋友問話，點解我哋冇即係冇 focal point， 冇一呼百應？咁其實我會話，其實呢啲我哋都可以落翻去公民社會嘅討論嗰度去理解嘅。即係頭先維生香港嘅朋友講得非常好，就係、是、你試下叫本土派同你一呼百應，佢第一句得你嘅話，咁佔旺嗰啲人坐監，你有冇徵援過？咁如果你係泛民，即係你係老泛民，你啞咗啊！即係你唔知點答佢啦已經。咁然後然後再講一句，其實泛民的人都不是很老禮重視那些、大家可能即話多話少你都知㗎，係咪？即係你不要以為哦係啊本土派咧好憎重視，所以咧泛民就係同重視係朋友啊，即係 that's so wrong 係咪？但係呢啲其實乜嘢？呢啲亦都唔係個人嘅派系鬥爭咁簡單，其實呢啲亦都係公民社會網絡嘅一部分。應該咁講就係話，香港傳統嚟講有一個 so call 完整嘅公民社會。咁譬如我哋有自由嘅媒體啦，我哋有某一啲公共空間啦，譬如頭先鄭偉有提到，我哋一路有一個 so call 幾健全嘅 public sphere。咁然後似乎我哋今日見到咧，就係好多公民社會有碎片化現象，呢個問題 大家講咗好多，但係我諗其中一個未講到，即係我希望補充翻就係、是、有一樣嘢令到公民社會碎片化咧，係因為喺過去30年嚟聯繫公民社會嘅一啲原則咧係破滅嘅，而其中一個就係對於民主回歸嘅希望。咁民主回歸呢個論述嘅破產咧，係我諗係 contribute 到最大，因為大家冇咗共同語言啦，已經即係你喺雨傘之前，你喺白衫之前，你仲可以話啊，係啊，我哋嚟爭取民主，因為我哋覺得累積多啲群眾，然後最後咧中央會點。其實呢個係有一個即係我唔知可唔可以叫希望政治，即係我哋其實民主回歸有一個希望啊嘛，就是、希望中共會俾民主我哋啊嘛。咁但係我諗2014年嘅社運嘅雨傘運動係。spell doom to 呢一個咁樣嘅期望，即係我哋知道冇可能，而今日時今日我更加可以話，我哋只會越嚟越承受更大嘅打壓。咁所以嗰個碎片化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以前因為呢個民主回歸嘅論述所建立起嚟嘅公民社會咧，本身係遇到極大嘅危機同埋挑戰。咁而呢個公民社會嘅價值，即係公民社會同時間係一種組織，亦都係一種價值喺裏面。咁但係呢個公民社會係爆咗啦，已經咁，所以不可避免係要遇到碎片化，直到我哋有重新一啲比較合理嘅，或者係能夠有爭取到大嘅共識嘅民主運動嘅方向，我哋先能夠重新有一個大嘅組織起嚟。咁眾志坦白講未可以做到呢樣嘢，而頭先 Emma 已經講咗，如果佢似係會做到嘅話咧，咁佢會遇到極嚴厲嘅打壓。如果你留意外國的例子的話，如果人真的坐到上去個 focal point， 真的做到的話，他即刻就會被人 DQ， 告到破產，拉到坐監，毒打一身，遇到交通意外半身不遂，即諸如此類，是 I'm not kidding。 如果你看外國的例子，就完全是會發生這些事。所以跟著好，即是講得很灰，但是我想講的就是有兩件事。第一，我非常欣賞維沙香港和很多已經做很多深耕的朋友，即係其實公民社會唔係淨係一個大論述就包曬所有嘢，同埋而家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公民社會其實係守緊嘅，我哋要即係原本已經有嘅公民社會咧，大家可能唔覺啊，即係譬如報紙、雜誌、媒體呢啲係公民社會，然後呢啲係受到極大嘅挑戰，我哋就嚟俾人懟冧啦，即係佢嗰個懟嘅方式係越嚟越赤裸，都係無恥嘅。即係我諗呢個係我對中共而家嘅判斷，即係10年前喺2008、2009年嘅時候，我哋期望可能佢會學識揾啲遮丑布遮下啦，即係你穿翻件衫啦咁樣。咁但係原來佢而家唔使嘅，即係佢可以除褲，佢唔覺得係一回事嘅，即係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咁所以嚟緊，譬如 Samson 啱講咗呢本書本身就係一個例子，呢本書唔能夠喺香港既有嘅大書店嘅通路，即係嗰個發行網嗰度發嘅。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打壓。咁然後呢、這個都係公民社會一部分。如果我哋話喂，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其實我哋係要諗辦法去重新建立翻呢一種即係 commercial thinking， 即係嗰個思想嘅傳播係透過無論係透過商業嘅行為又好，非商業嘅行為都好，呢啲係要保住嘅。當然我哋可以做好多類似嘅沙龍，譬如呢度即係呢個空間係好寶貴嘅。呢啲我哋可以繼續做嘅。咁但係呢啲係會爆，即係佢見到。即係分分鐘，如果我哋而家咁公開喺門口見到，過多5年10年，可能忽然間就會有人嚟掃場，即係呢個係可以發生。 我又關咗5年消 防，即係可以發生得好快。咁但係唔等於我哋迴避啦，即係個 answer 一定係我哋要頂住呢樣嘢，我哋要點樣去守住呢啲公民社會。咁喺呢個意義底下，公民社會就唔係講緊唔知有邊個大論述。嗰、那個公民社會，而係真係真係好似頭先維修香港啊呢位朋友講音樂啊，講感性嘅部分，我哋點可以將呢啲嘢去放入我哋生活裏面去做？而事實上有好多人做緊，即係頭先維修香港嘅朋友講到話遊行唔好嘥咗嘅，但係其實我心諗，其實年年遊行都係咁啊，03、07之後咧，你年年遊行都係見到九馬個街站噶嘛，即係嗰啲街站其實就係為咗做呢樣嘢嘛，就係、是、為咗唔好嘥咗個遊行佢。第一籌錢 OK， 第二其實即係大家唔好諗個錢嘅最緊要，其實最緊要係人啊嘛。即係如果你有人嘅連結，有人幫手，你嘅組織先會壯大，然後你嘅組織壯大就會揾到錢嘅。即係通常個關係調翻轉嘅，即係你要做嘢就會有錢。咁我舉一個例子，我自己喺本土研究社有啲參與。咁本土研究社係另外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係走緊一個所謂深耕公民社會嘅路。因為譬如以本土研究社講，最近要出一個丁屋嘅研究，咁係去指正呢個丁屋嘅政策。 裡面是有多少失當的地方，是話俾政府聽或者話俾公眾聽，究竟呢個政策有幾有問題？咁呢啲其實仍然係公民社會嘅運作嚟嘅，啊，即係佢仲係做緊公民社會應有嘅嘢。咁當然，如果你喺民主社會，個反應會更大，會反應會更快。但喺香港，其實你知道，即又唔應咁講，因為我自己本身有時候唔應該唱衰自己睇。但係即係我嘅想法係，其實嗰個作用未必咁大嘅，即係最後政府可能係唔理你嘅。啊，即係佢繼續維持佢嘅既得利益集團，但當然呢，這個就要去到頭先 Samson 講一樣嘢，我哋要理解嘅係公民社會嗰個脈絡同埋機理，都係即係如果用啲學究呢個 term， 有兩個 term 可以講，一個係國家機器 state apparatus， 唔係淨係政府臨時月王嗰先叫國家機器，係好多喺我哋嘅社會裏面嘅唔同嘅，譬如有啲人做咗政協啦，有啲人做咗社區嘅某一啲崗位啦，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國家機器一部分。咁所以我哋要理解呢啲國家機器點運作，點樣去攞到佢嘅資源。嗱，留意啊，我即係 so-call 我叫一個左翼啦，但我唔係話，哦嗱，呢啲係我哋敵人，我哋要同佢決絕割席，即係呢個唔係我嘅立場。即係倒翻轉頭，因為我想介紹另一個左翼嘅代表就係 Gramsci 啦，即係葛蘭西，佢有講過話，我哋而家要即係面對現代民主社會咧，係一個對左翼對於社會主義對於共產主義好 hostile 嘅公民社會。咁你以為佢應該話我咁我一齊懟冧公民社會咧？但唔係。即係 Gramsci 嘅講法係話，咁我哋要入去同呢個公民社會搏鬥嚇。咁，但係呢個時候就係需要極大智慧，因為好多時候你唔知邊個係敵人，邊個係朋友嚟嘅嚇。咁，但係呢個就係你不能否認嘅一個地方，就係，你一定要諗點樣去攞到嗰個資源去做一啲嘢，然後呢個資源最後做到係幫到你個 cause， 唔係幫緊佢嚇。咁，當然民主黨一路都話俾佢幫緊你嘅嚇。咁，但係即係呢啲就係要智慧，你唔知究竟幾時民主黨係賣香港，幾時佢係幫緊你爭取民主。咁但係即係我諗呢個越講越複雜㗎啦。但係我會話嗱，呢啲問題好似好複雜咁樣啦。但係其實能夠解決嘅咧，其實係要做 sampling 去做嘅，就係做研究，就係究竟呢一個黨或者某一個組織，或者以某一種方式分配資源，究竟佢最後係咪幫緊民主運動咧？究竟佢最後係咪幫緊反對運動咧？咁呢啲係可以做到研究嘅，應該即係如果用我哋頭先諗個諗法就係，其實呢個社會脈絡係可以被刻畫咁最後兩句就是我認同是要走入生活裡面才可以重新建立公民社會，但我認為知識的面向是同樣重要，啊，所以有些人可能每個禮拜回教會已經很開心，但是我們仍然需要有知識層面呢去令到我們可以去考察和理解哪些為之重要的公民社會，譬如我們被人懟冧了，哪些人被人懟冧了是很大鑊，我們要保住他，有些人可能可以被人懟冧了都沒事，我們就即係 sorry， 即係唔好意思咁樣，係啦，即係會有呢啲嘢會發生嘅，一定係。而如果我哋留意外國嘅民主運動嘅經驗，無可避免係經歷一個好長時間嘅呢一種被打壓嘅日子。我諗2014年之後，我哋應該要接受一個處境，就係冇一揮而就嘅民主化喺香港，至少冇可能。咁，然後我哋可以做嘅就係，至少我認為而家我哋要重新理解公民社會咯，去建立公民社會，去守護呢個公民社會。咁最後一句，其中係包括就係左翼嘅立場，但係左翼立場我諗如果你即係兜兜面同人講話，哦，我哋而家今日就搞一個階級運動，咁其實係好難說服人嘅。咁所以其實左翼係更加需要學習點樣去走入他人嘅生命裏面，令到佢理解原來佢所受嘅一切壓迫都係資本主義壓迫。咁呢個係好難嘅。多謝。 Okay, 多謝 Danny。所以我哋要保住聚賢書室冇俾佢冧啦，第一件事，我呢餐就好大鑊。 呢度差唔多執 啦，保住曬先。好啦，先你兩位講者有冇嘢需要回應住？如果唔係，我哋就有邊幾位有舉手先？一、二、三。OK， 呢一個 round 先，你先， 慢慢 嚟 啊！你得翻我嘅，啲員工放曬工啦。放曬工咧，我冇壓力嘅開始。 多謝 Vincent 俾我哋喺度繼續放肆。 慢慢嚟。 大家好，我叫 Colin， 啱啱大學畢業，而家做緊打工仔啦。咁我有兩樣嘢想問嘅。咁第一樣嘢係頭先講過碎片化同埋團結個問題啊。其實信任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冇乜 data point 嘅，我最大嘅 sample point 就是我老豆。咁每次睇新聞，老豆就話：我呢條友可能鬼嚟喎，即係共產黨最叻噶嘛。你擺啲人入嚟，跟住之後。他做了一個代言人，跟住之後他就可以做錯少少嘢，跟住 legitimacy 就慢慢咁冇咗啦嘛。咁但係正正就係呢個 mindset， 啲人就會覺得，咁如果有第二啲人想再快啲第二啲社運嘅時候，咁如果冇公眾去支持他，因為有呢個 mindset 嘅話，你就做唔到。但係老豆講完呢樣嘢，我駁佢唔到，所以我想知道大家點睇啊？咁第二樣嘢係頭先話半威權， 咁判威權其中一個我覺得做得最好嘅係白色恐怖啦。咁甚至我自己都係嘅，有時我諗唔出究竟，例如我參加咗啲民主運動，我有咩後果嘅？但係甚至好理性咁講，我覺得應該冇事嘅，但係都會自己怯一怯，會有一種自我審查喺度。當佢做得越嚟越勁嘅時候，咁你點可以仲動員到啲人去參加社會運動咧？咁我想問嘅唔該，唔該曬。 我哋 hold 住先好嗎？ 先，各位先生。 我諗我興趣會係翻返去啲好比較 micro 嘅部分嗰度，就係、如果你 review 一個雨傘運動嘅時候，其實我唔知道可以點樣做到，因為但係我覺得相當之有趣嘅地方，我哋可能要重新再睇翻呢個過程係點樣發生咗一啲嘢。呢個過程發生啲咩？就係當時候其實係裏邊都有某啲派系，其實係特別係放好大量嘅資源，然之後做網媒嘅。係啊，咁然之後喺過程裏面其實係即係呢個後來我哋會見到情況就係佢哋會散播一種講法，就係其實成個運動係失敗的。有呢個成個運動係失敗，我覺得值得有個 review 係咩呢？就係究竟幾時我哋開始覺得呢個運動係失敗？係龍和道之後啊，因為幾時之後咯？嗱，呢個係一個有趣的過程嚟，因為嗰個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同以前嘅社會唔同咗，因為唔單止係 Facebook。即係 Facebook， 我哋喺零八年已經開始用，然後咧散開咗好多網媒。其實中大應該我印象中做過研究，咁啱啱係雨傘之後，咁佢見到有幾個大嘅板塊都存在，即係 Media 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啲獨立嘅人力都係另外一啲大嘅板塊嚟。咁我覺得嗰個 review 係重要，因為我哋再發生一次咁嘅事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相同嘅狀況都會發生嘅。咩意思？就係失敗，有人會話俾你知你失敗。And then咧？就係、是、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喺過程裏邊咧，呢類嘅網媒其實不斷 attack 一啲 rising star 嘅，即係邊個其實有 potential 其所有號召人嘅咧，就懟冧佢先嘅。所以其實好奇怪，你話八十後唔喺現場咧，先懟冧八十後先嘅嘛？喺旺角嗰度唱到成行成市，啲人問呢啲係咩人嚟咧，冇人答到啲咩人嚟，佢都唔喺現場出現過，先懟冧你先嘅。你會見到其實去到後期，其他人都係咁樣的，邊個其實係呼聲比較高嘅時候懟冧佢咯。咁呢個就係正話，即係回應翻正話講 focal point 嗰樣嘢，你唔會有呢人再存在，原因就係因為有啲人喺裏面係做咗啲所謂碎片化嘅工作。咁我覺得呢個係呢、這個過作為一個過程，其實係需要睇一睇。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而家呢個世界係一個網絡世界，其實你要研究一個過程，其實比以前困難嘅，同舊有嗰個學統嘅 study 方法唔係一樣。但如果作為一個 social construction 嘅話咧，失敗是作為一個 social construction 是怎樣產生的時候呢，我覺得這個有趣。而這個這樣的過程裏面去到後來的發展，其實呢它這類的所謂力量要推到另一個常識出來的，就是新移民是我們敵人來的。其實藍黃絲究竟是一個先天的分類，正如憲制派所說，它只不過一向不出聲的人來的，這話其實是一個我們排拒新移民之後產生的結果來的呢？嗱，呢個係好難去講，因為冇人話俾你知就係我係藍色原因，就係因為你排佢新移民，因為冇人會 identify 自己新移民嚟嘅。但係其實我哋係見到一個轉變嘅嘛，係咪？就係咧最早期啲洗雨傘早期嘅時候發生嘅情況就係、是、對方要動員有啲人嚟搞你嘅時候咧，嗰啲全部都係 pay staff 嚟嘅 part time。去到今日咧，你開始覺得唔係嘅咯，啲羣好似唔係 pay 嘅咯喎，已經係。咁究竟成個對新移民嘅排拒？其實有幾大程度上是我們幫的對家呢？咁呢個尤其是呢種咁嘅狀況，其實有冇可能係應用喺選舉上面嘅咧？甚至乎係，其實我哋係咪送緊票俾人哋嘅咧？我哋其實忘記咗一樣嘢，其實如果你同新移民有聯絡有來往嘅話，其實佢對共產黨根本就冇 loyalty， 冇啲對政治冇興趣，對共產黨冇 loyalty， 佢哋可能會參加建制派啲嘢，但係因為係著數。不是因為某一種意識形態，亦都不是因為某一種心裏面的一種感覺來的。即是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值得 remind 和去看的。我想 最後會說，即是我想是我們需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以前可能是舊有搞運動的問題，現在大家都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怎樣去 mobilize 所謂群眾。第二群眾我們見到就跟十年前、二十年前情況一樣，就是他有樽頸。這個樽頸就是他去到投票，他已經 fulfill 了他那個工作。 或者佢參與咗一大行為，覺得佢已經 fulfill 咗佢嘅責任。咁呢個你幾不滿呢個春秋二制遊行都好啦，其實到而家大家係想去 mobile 神嘅時候，你都係面對緊呢個樽頸問題。其實你其實即係幾日前我哋見到就係所謂三千人喺立法會外面集會都一樣喺度。咁你唔能夠認同嗰種集會形式，咁但係好啊，我俾把刀仔你啊，你可以做乜嘢？你咪企喺度。因為點解你會企喺度咧？原因唔係你嘅問題啊嘛，而係身邊嘅所有人都企喺度。呢個係一個香港即係過去嘅 mask 嚟嘅，佢根本就係咁保守，所以佢造就咗成個政治運動或者政黨運動或者社會運動都係咁保守啊嘛。即係我哋要咁去諗翻佢嗰樣嘢。你咁樣覺得係帶頭嘅人唔掂咧？你咁諗呢單嘢嘅時候咧，其實係未必一個啱嘅思想方法嚟嘅，即係。Alinsky 有咁講法好有趣，但係佢哋當然有啲恥笑金地，佢咁樣講，佢話咧，你運動係做啲乜嘅咧？運動就係做啲群眾識得做嘅嘢，你唔可以超越群眾經驗，你唔可以超越群眾經驗，咁仲可以做啲乜咧？咁樣，咁佢舉幾個例子嘅，佢話即係當然呢個講法我覺得唔係好舒服，但係佢會咁講，佢話印度人唔係中意出嚟坐下咯咁樣，咁金地咪就係叫啲人出嚟坐下咯。即係佢就係就住佢個群眾嗰個嘅特性同埋能力，然之後做嘢啊嘛。咁跟住佢自己再講第二啲例子啊，佢話有啲學生嚟揾我話學校嗰啲政策唔啱，咁樣要反對。咁我問你咯，你啲同學識得做咩啊？咁啲學生代表就話我啲同學中意即係做咩？佢哋識得嚼香口膠咯。咁然之後佢就話：咁你唔係叫同學嚼香口膠，然之後同學校講我哋會鋪到成個校園裏面都係香口膠咯。咁佢咁講咧，即係佢話其實嗰件事冇發生過，因為學校聽到單嘢會發生嘅時候，就即刻嗌我啲學生領袖，然之後去談判啊咁樣。咁阿林斯基係怪人嚟嘅，但係呢啲討論嘅時候係我都係亦都倒轉頭令我哋用另一個角度去諗翻，究竟我哋面對困局係一個咩困局啊？究竟係我哋個領袖出咗問題啊？因為其實我哋過去一個好大嘅歷史脈絡裏面，係令到我哋成個香港社會本身個樽頸位就係呢一度。而雨傘當然出咗最問題就第二方就係老底啊嘛，因為大家睇死你，即係共產黨睇死你就係咧，原來你真係老咗樽頸位出嚟，然之後你係唔會再行多一步嘅，而行多一步就係旺角單嘢，所以佢就一定喺嗰位啄嘅。咁啄完之後，大家縮翻轉頭啊嘛，而家。即係嗰個縮翻轉頭就係成香港縮翻轉頭，咁大家咪翻翻去舊有嗰個樽頸位咯。呢個係大家面對嘅問題嚟嘅，呢個唔係春秋二制裏邊嘅即係嗰啲嘅組織者或者係舊有嘅呢個代表去遇到問題。咁我覺得需要去咁樣諗問題。 追問一句，咁你嘅分析入邊出路而言，有啲咩可以做？ 要重新建立一個所謂香港人講法，嗱呢種講法其實係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左翼其實去到反高鐵，然之後再行多一步咧，就係、是中港車輛事件嗰、那個好細 issue， 但係都係依然係有去討論有關呢、這、一個北京因素。其實那件單嘢之後，你發覺好有趣嘅情況就係、是香港嘅左翼，即係當時候會係 YC Chan 啊、朱凱廸嗰班咧，就係停咗，突然 stop 嘅，唔再討論。呢一個北京因素，咁呢個就產生咗一個空間出嚟，就冇人去講呢單嘢。即係我咁應該點樣有去面對一個北京嘅政權嘅咧？冇人去講。其實當時我問過一啲朋友有趣嘅地方，佢有啲答案都幾得意。即係當時雨傘前，我問啲朋友，咁我就喂點樣睇陳雲咧？即係佢本書賣得咁行咁樣，或者係佢個諗法開始係比較普遍啊咁樣。咁我朋友答案係倒轉嚟答我嘅，佢話你唔可以怪陳雲。個原因就係因為成個左翼喺呢一個層面上面 retreat， 我哋係冇 theory 去講我哋嘅將來係點樣，冇 theory 去講其實我哋點樣有面對同埋對應緊北京。咁你成個市面上面呢一類嘅講法真空嘅時候，咁咪你又行鋪頭話俾你知得陳雲呢一個 theory 一揀嘅喎，咁好多人咪 pick up 佢嚟用咯。即係其實相同問題，我問翻台灣朋友，佢話台灣朋友都話都一樣，即係台灣嘅右翼同左翼關係都係一個類近嘅狀況，近年嚟都係咁樣。咁你問我就話，我哋要開始去諗，去要處理有關北京嗰樣嘢， 而呢個處理咧，其實甚至乎問一個問題，就係正話你所講所謂他者問題，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傾嘅時候，我諗係最難處理嘅就係、是、有啲必須要處理嘅就係新移民。咁我同新移民有咩關係？其實我哋係好唔著數，我打佢係冇著數。第一，你贏啲咩翻嚟？你冇嘢贏，你都贏興奮同贏情緒嘅啫嘛。因為其實我哋根本上不嬲打啲窮嘅新移民，我哋係蝦窮人，根本上講清楚啲，因為水下窮嘅，大家認唔認啊？講階級開咩玩笑啊？我哋根本上個個人都唔認同自己係勞工階級嚟噶嘛，我哋。即係呢個由龍應台講中環價值，或者更加早嘅時候已經係產生咗一個狀況係咁樣樣。呢個唔拉遠去講咯。但係我諗我哋係嗱，即係咧，其實臨到天星皇后最尾嘅時候咧，嗰段時間裏邊咧，其實我覺得朱凱廸佢哋有一個 theory 係講過，我覺得係都係啱嘅，就話中共融合係咩融合嚟？呢個只不過係香港同埋大陸嘅資產階級嘅融合，而對於普羅市民嚟講，對於打工仔嚟講，對於 working class 嚟講，其實毫無意義。甚至乎我哋一定會被人鋸，因為當我哋融合一傾掂數嘅時候咧，就係、是、要掠更多嘅資源啊嘛。掠咗資源邊個做啊？咁即係簡單嚟講，唔係掠大自然就掠人噶啦嘛。咁所以佢嗰個 theory 其實有喺度，其實曾經係臨尾嘅時候都提出過。不過後來我諗去到新嘅東北事件嘅時候咧，呢啲嘅講法其實全部大家佢就好避諱。我估避諱佢哋有原因嘅，因為咧 ，once 你提到有關中港關係嘅時候咧，例如話究竟新嘅東北係咪雙非城嘅時候咧，好容易變成咗個 personal attack， 而大家覺得咧呢個係一個罪咎，或者佢駕馭唔到呢個討論咧，落去變成一個右派嘅討論。係啊，所以佢哋喺呢度就 stop 咗。我覺得唔好 stop 呢個位，我哋係要處理，因為你越唔處理嘅話，嗰嚿嘢就越嚟越大嚿嘅。 OK， 好。 嚇？ Okay， 呢位朋 友。你好，小正莊嘅，咁我係。喂 ，hello， 我做金融界，所以我 input 啲港珠嘅角度啊。咁其實冇咩嘅，咁因為我哋嚟呢度之前咧做咗少少功課，咁啊即係睇翻啲港姐嘅著作，咁啊其實我反而覺得咧係嘅，即係香港嘅社運界缺少咗一大嚿係所謂阿周教授講嗰個叫自由主義嘅右翼，即係其實係好需要一啲中意想要民主嘅自由黨嗰種人。因為好老實講嘅，即係香港你呢個你要即係你要件事係做得成嘅話咧，你冇才唔得啦。另外你個論述都要夠強，去俾人哋知道係一個可行，就唔係純粹係一個理念。咁其實之前你都即係有食開啲 Facebook 花生都見到啊，你仁西先生同出公盟喺度鬧交。咁但係其實你好老實講嘅，傳統上可能大家做社運都係講個信字，未必咁注重呢啲 detail。但係喺老實講，去到依家呢個2017年，有咩全部擺曬上網嘅時代，其實係呢啲再用以前嗰個標準，其實係追唔上呢個時代步伐。兼且其實好老實講嘅，亦都一個即係起碼你要有一個人係幫你做會計正常常咁樣。咁你可能會覺得話：喂，唔係喎，你咁樣不停追殺我。其實喺嗰個作者嘅角度，可能心諗我已經冇燒到去隔離支聯嗰個特別嗰號。因為其實我亦都係以前係我可以上網睇過，係話呢啲咁嘅都攞出嚟見人嘅。咁問題係即係正常，即係我哋唔係話，但係頭先有人話資本家係一個敵人啊。其實我成日覺得咧，香港呢個咁得意嘅地方咧，其實有好多人肯願意出嚟俾錢買贖罪券。 Okay。 即係你見到係你就算見到散運嗰陣時候都知道，其實啲物資從來都唔缺。其實係好多人願意去用。對人支援唔到，但係肯用呢個金錢支援係 O K。咁但係爭在呢件事要過到佢哋一個 common sense。那個 common sense 就係你嗰張嘢你要睇到，喂係啱，就唔係冇理由搞到話個户口號碼都唔 match， 咁呢個核突咯。咁呢，我係覺得呢樣嘢少少意見咁樣啫。咁另外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人即係、就是、有諗過一樣嘢，就話、是、其實好多時唔想同中國人身份或者唔想同中國切割嘅朋友可以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依家啲論述成日都係所謂嘅一國兩制已經冇咗，冇去咁樣，即係人哋係會即係不停喺度 comment 我哋香港嘅嘢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少香港嘅政界人士係會 comment 翻國內嘅事。譬如好簡單，如果下日有一次 阿范太喺度講話有你做咩要公投呢？公投都係14人公投㗎嘛。咁如果係我呢，即係我老豆，我開始就係諗，哇！如果博威俾我就好啦，我細講好啊好啊，14亿人嚟公投我哋香港可唔可以獨立啊嘛？咁即係話呢個係14亿人公投嘅第一次喎，係講話14亿人實踐民主嘅第一個 step 喎，即係其實可以有多啲嘅想像力，我自己覺得，因為成日都係嗰套套路好，人哋都睇穿曬，我老實講。咁可能講緊話，喂，有啲咩事，我係可以 DQ 呢個議員，哦，咁其實有冇另外一啲演繹法？係可以盡量扯佢哋落水，去令到佢覺得話：哇！如果引述你啲嘢，我哋內部可能會不穩嘅。有一啲咁嘅諗法，唔知道會唔會？即係我呢啲好粗淺嘅諗法，但係係咯。 OK， 就係我。 OK， 因為時間關係，我哋再聽最後一 round 嘅討論啊問題，然後就俾兩位講者總結好嗎？有問題嘅朋友舉手啊！即係最後一 round 嘅問題，一二三。OK， 我啱好三位，大家俾少少耐性，好快完嚇，大家冇冇走住， 精彩啊！ 大家好，我叫 邊神有耐性真， 我叫 Marcus 啊，咁我係今年大學四年級，咁我想講幾點嘅就係、是，我認為第一點咧就係、是、我諗無論社運啦，即係關注香港政治嘅人。需要重新理解翻香港社會嘅脈搏係點樣？我諗其中一個過去咁多年，即係我係如果要 classify 我係咩類人，我諗我係即係喺雨傘係我係啟蒙啦，即係唔係啟蒙嘅咁，但係即係雨傘係我參與得最多或者有最深一次社運記憶嘅行動。但係過去30年嘅民主運動係對於成個經濟同埋對於成個國際政治基本上係脫軌得幾嚴重。即係佢依賴嘅三個支柱嘅群體係老師啦、社工同埋律師，而呢三個行業基本上係唔係同香港主流社會嘅人係連接起嚟嘅。咁而佢哋建構咗一套民主回歸論，所建基於嘅價值係一啲好完全係唔係完全，但係大部分係將西方民主理論想拉過嚟，然後套喺香港嘅社會度。咁而呢套理論係基本上證明咗係唔係好 work， 即係香港人嘅特性基本上係可以好簡單理解，就算去到我嗰代嘅人都係文化上偏向保守啦，咁希望盡量喺經濟上爭取更多自由，而對於政治佢哋關唔關心係，只要政治可以令到佢哋喺經濟上繼續獲得自由嘅時候，咁政治自由同社會自由有幾多，其實個重要性唔係真係咁大。當然雨傘運動是對於這個 paradigm 是有少少影響，但是它是否產生到決定性影響或者將整個 paradigm 轉移呢，暫時在這三年內都看不到，所以要必須要建構一個新的，即是14年之前那套理論可能是民主回歸的理論，但是14年後而所有的我自己理解的就是大部分的社會，即我沒有經歷過，大部分都是看書看回來，就是大部分的社會運動所都是在這個整個民主化的過程之中所產生出來的枝節，所以即使那些運動失敗了，大家都還可以 rest on 一件事，就是我還有可以繼續去爭取民主，我還可以透過民主回歸這套理論真正獲得 realize 的過程的時候，我之前的失敗都不顯得是一個這麼失敗，但是當14年的這套理論的破產的時候，14年後是完全沒有新的理論出現，而我暫時即係當日有，所以本土派出現嘅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咁樣。咁佢哋有冇好成功咁 provide 到一個 solution 係冇做到。咁但係佢哋有冇提出一啲好好嘅思考方向？我覺得佢哋做到。咁所以我諗而嚟緊呢幾年好重要所做嘅一個，即係頭先好即係 Daniel 講就係、是、知識生產嘅過程，所以要做到嘅就係點樣可以結合到真係同時去理解香港經濟環境或者理解香港人所生存嘅困難。咁如果係香港即係嚟緊，香港嚟緊嗰20年嘅經濟發展，基本上係只會越嚟越差。咁因為根據一國兩制嘅理論，香港唔可以大於一國，咁佢要必須 provide 嘅就係更加 integrate 到中國嘅時候，咁香港嘅發展越嚟越差嘅時候，咁呢套再結合，可能即係香港係騎緊喺一個世界即係民主化嘅低潮或者個人主義盛行嘅年代嘅時候，咁點樣去即係重新去建構一套理論，而嗰套理論唔係同香港社會去脫軌？而不單純是建基於一些即係好 好 grand 嘅價值嘅時候，咁樣可以先可以有機會去再去重新去凝聚翻啲人。咁第二個最後一點就係、是，我覺得碎片化未必完全係壞事嚟嘅，就係、是、而點解我要接受佢完全唔係壞事？同有一個前設就係因為我認為，即係佢係好難去逆轉，因為即係碎片化原因某程度上唔只係香港所出現嘅問題，係全世界都出現，係一個個人主義所帶嚟嘅 aftermath。咁呢個碎片化唔單止係喺組織上咧、議題上，咁而根據香港社會嗰個政治脈搏嘅發展，其實呢種碎片化會下一步所帶嚟嘅就係地下化啦，因為打擊打會越嚟越大，根本上係。我想將來五年、三至五年內已經冇可能見到一啲大規模集會，而一啲比較激進嘅思想，或者可能而家睇落溫和，但係將來可能隨時已經會變視為更加激進，大部分嘅組織都要必須要走向更加地下化嘅時候，咁點樣去再從即係呢種地下化嘅網絡去令到？所謂一啲嘅反對運動得以更加去維持啦，唔好講話，即係唔好講話反擊啦，得令到啲反對網絡係得以去維持，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我諗好大嘅難題，同埋佢需要思考嘅課題。咁希望大家係咁多。 OK， 好 ，thank you。 好， 啊，仲有兩位朋友係咪？兩位朋友，盡量簡短下， 時間關係。 Hello， 咁我叫 Annie 啦，咁第一次參加呢個，我覺得好 interesting 同埋好 intellectual。咁我只一個普通市民嘅角度嚟講咧，就我覺得我近年 observe 到有嘅現象就係、是、第一係個社會越嚟越嘅 polarize 啦，第二就係話好似越嚟越多 echo chamber， 可能唔知今晚呢度都係咪有另一個 echo chamber， 同埋第三就係有好社會上好大嘅無力感啦，覺得好 powerless 啦，覺得。同埋有好似越嚟越多嘅 indifference 添，甚至可能係因為大家就覺得太 powerless。咁其實我想講就係話，我擔心嘅就係話，好似而家如果就嚟緊有23条或者乜嘢都好，會唔會再可以動員到2003年嗰種咁樣嘅群眾力量出嚟咧？我留意到好似近嚟你話無論一地兩檢好，或者你 DQ 事件，好似喺社會個迴響，即係。有冇以前咁大咧？或者一般市民嗰個關注程度去到點啦？咁所以我想問，可能呢度係即係社運人士，即係喺呢度啦，好多人喺度啦。咁究竟有冇反思過點解個動員能力好似差咗？同埋其實有冇認真諗下點樣去接觸所謂嘅我唔知係咪 silent majority？ 究竟有冇呢樣嘢？即係中間嘅群眾，即係我好多真係身邊嘅朋友係其實真係可能會覺得而家社運嗰啲好多議題同佢即係生活好斷絕啊！即好似係，就算我係一個即係多年嚟嘅泛民嘅支持者 whatever 咯，其實有時我都覺得啲 issues 好似即或者就算一啲more radical 嘅 strategy 啊，或者佢哋嘅objectives 好似同我想即係好似同我斷絕咗、斷層咗。即我覺得社運人士究竟係咪要諗下，如果要我哋唯一嘅籌碼，可能就要動員一個 critical mass。咁有冇認真諗下點去爭取呢個 critical mass 咧？rather than 淨係 push forward with 佢嘅 ideals， 佢嘅 objective， 咁即係或者咁多年嚟點解爭取唔到一個 critical mass？ 點解咁多年選舉可能嗰個泛民同建制比例都係6:4咧？點解唔係8:2？點解唔係9:1咧？點解即係係咯？點解咧？係咯。同埋第二樣嘢 ，sorry last point 就係話，其實我覺得我都自己都諗呢個問題，究竟而家你要社運人士又好，或者爭取民主嘅人士，我哋喺香港現時咁樣嘅 framework 入邊，其實係咪淨係得 confrontation 咧？即係 is there any room for compromise？ 即係係咯，我覺得呢個係大家要諗下嘅問題。Thank you。 OK， 好。好，朱雲，最後阿雲。 不好意思，因為沒有準備好，同埋我是讀我會窒嘅，不好意思，真係好凌亂好。忍唔住講係因為阿店長同阿鄭先生都講咗一個點。我講嗰個人士先。最近自決派咪窒咗，因為 Plan B。咁喺網上咧，咁主要有三批人鬧嘅，第一批就係本土派啦，第二批就係曾俊華嘅支持者啦。咁呢啲大家可以理解嘅，但係第三批人係大家估唔到嘅，就係、是、左翼，就係見到佢哋都有即係都有插埋一份咁我在這個月我是即特登因為見到的跡象，我特登是花了幾個鐘頭跟三個左翼都談了很久很久。我是很震驚的。 他們是對自決派是很有意見，是去到是延遲批評的地步，是因為大家是理解是朱凱迪是都是一位左翼啦，或者本土派都很憎他們啦，但是我是跟左翼傾偈的時候呢，是先發覺原來他們是對自決派是很有很有意見的，他們是很明白地說，是即使是自決派那個地步都已經是搞緊新移民，搞緊族群衝突，是左翼接受不到的。嗰陣我是幾震驚下的。點解會講呢個問題呢？就是因為最近睇緊阿黃浦昌先生嗰個論文，就是講台灣社會運動的政治動員，就是以呢、這個美麗島大審做轉捩點。美麗島之前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民主化，就即係族群平等的民主就得啦。咁但係一到咗美麗島大審之後，就黃浦昌先生係好明確咁講，美麗島大審之後，成個台灣嘅社運嘅政治動員就係民族主義。如呢、這個就係、是香港好多本土派想走嘅位置。而黃浦昌先生就講到咧，台灣咁點樣去走一個折衷路咧，就係、是、一個民即係。叫去台灣的講法叫住民自決，即是、台灣的前途由台灣全體的居民決定。如果我們大家參考台灣的經驗呢，我包括我自己在內，我是私心是期望是即是有少期望是即是以朱凱迪作為代表那個自決派是能夠做到，就是剛才店長所講那個即是、民主回歸的破產，是一個新的共同語言。但是我跟一班即左翼朋友傾偈嘅時候，我先知道原來個我哋以為係可以係團結到嘅，都原來係咁大嗰個分歧同距離嘅。所以我就會好即係一個糾結一位，就係點講咧？係可能大家唔同意梁天琦嘅説法，但係我係認同嘅，就係、是、散運之後係出現三分天下嘅三個板塊，就係傳統泛民、本土同埋自決派。當然最終個結局係極右同埋極左都係會覺得有啲人係咩背棄理想啊，即係一腳踏兩船啊，討好唔同嘅人啊咁樣。但係如果要為個社會運動成功，係最終係要有一個派系，或者有啲人出嚟係能夠揾翻個共同嘅語言，就係頭先阿鄭先生同阿店長講嗰個位。而呢部我係同左翼傾咗好耐，就發覺原來係仍然需要磨合。另一方面就係、是、 點搞呢？你覺得可以點搞點磨合呢？ 我就係覺得如果點講咧？民族主義唔得嘅話，左獨得唔得咧？就係、是、因為就係、是、台灣嗰個經驗，就係陳映真個左統，即係苦勞網嗰啲咧，轉型去到而家嘅左獨。咁左獨呢位大家係驚接受到咧，即係我未必係認同左獨啦，但係始終係如果個社會運動要走落去，要揾到個即係一個最大公因數，依、這個係得唔得咧？或者就係依、這個民主自決、住民自決得唔得咧？我覺得係始終需要傾。另一方面就係、是我知道依度都有啲本土派朋友點講咧？我發覺頭先講到咧，即係左翼同埋自決嘅嗰、那個。那個分歧原來應該很嚴重啦，係本土嗰方面係更加嚴重。但係我想即係我依度比較左翼係朋友多啲咧，我接觸嘅本土派朋友其實係未必想像到大家咁即係咁負面嘅，因為我知道大家係好多好多恩怨但係我其實有個私下有個左翼朋友同我講話我親身接觸過廣大朋黨，係啊，廣大朋黨啲朋即係佢哋都文質彬彬啦，唔係網上嗰啲人咁樣咁樣噶啦，即係都係其實私下好欣賞嘅。我係 get 到一個本土派嘅現象係本土派係冇我哋想象中咁油嘅。點解我哋會覺得係咁油咧？係因為係真係有本土派有若干嘅右翼喺度操作，以本土派嘅名義係攬一啲人去佢哋陣營度，令到大家覺得以為本土派係咁有，但係其實係佢哋可能係純粹希望就係、是香港有民主最好嘅就有獨立，但係佢哋未必係想象中係若干左翼嘅人 即係睇得到係咁負嘅，呢個係我覺得係需要為佢哋辯護嘅。另一個問題就係講翻頭先碎片化個問題啦，就係、是我係認真咁問過一個、本土派十幾歲嘅朋友嘅、我問佢係點解會成為本土派咧？咁佢就直接同我講係因為佢係睇呢個、就係、是、本土派 KOL 嘅。大咁，所以佢就成為咗本土派。我想問呢度有冇朋友係記得許寶強同雷鼎明嘅筆戰嘅？有冇人係睇過嘅？係啊，即係暫時只有幾個人舉手。咁就好明白，係而家連以前我哋嗰一我哋依一代左膠咧，係睇明報論壇、睇信報、睇明報月刊大咧。當時是看、即是許寶和、雷鼎明，就是很過癮很過癮，即尤其廁所的比喻呢都是正到爆的，跟我們就是這樣成為左膠的嘛。但是、現在的世代是完全不同的、很多年輕人、去了即不同程度入了本土派，他們是完全是看網上論述，但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分眾的原因、我最後想說的就是、一個感想就是怎樣呢，是、大家那個、分歧為什麼會這麼多即一些溝通不到的位置呢，是大家不肯尊重對方的身份認同、我很記得是有一個、本土派的論壇、當有一個年輕人說他自己 是他自己的身份認同中國人的時候呢、本土派是特登係即係哄堂大笑，係故意係嗰、那個態度係恥笑嘅，係完全係佢 get 唔到點解一個同佢年紀差唔多大嘅人係點會話自己係中國人嘅。另一方面咧，我同翻即係我頭先講到咧，我同三個係好左好左嘅朋友，即係傾佢哋都佢哋係對自決派好有意見嘅朋友咧，我都係要同佢哋傾過之後咧，我先可以 get 到咧，係原來即係有啲朋友係真係。真係完全信馬列嗰個經濟話言論，係完全唔接受到即係一個國族身份認同。我佢真係會直接同我講，我係人，我唔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總之世界即係各地即係頭先阿周邦松老師講即係有班讀書會讀毛澤東嗰啲，我都幫香港嘅海麗村都幫。咁我係要真係同佢對話，我先係 get 到嗰個咁左嗰個身份認同嘅。咁我亦都係因為個對話之中，我先知道係即係原來有人比我係更左嘅人存在，而我去理解佢哋點解會咁諗。所以我希望係即係無論係左翼或者本土或者係自決嘅朋友，都係要先去我唔知道最後將來民主運動嗰個共同議員係乜嘢，但係修和個基本嘅開始係要你係要真心去理解同尊重對方個身份認同，係就係咁多，多謝曬。 盡量簡短啊！我已經超時啦，盡量簡短。咁回應一下頭先Colin， 我記得你問人，我盡量去答啲問題。不過我最記得 Colin 話鬼呢個問題，因為我成日諗鬼呢樣嘢，我覺得一定有嘅，即係一定有嘅。但係即係有一個好突然，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啲學者做研究咧，就係話一個陰謀論要有幾多人知道佢先至會個 optimal point， 佢點先知即係點樣係？先至唔會爆咧，因為你太多人知道一個陰謀論，其實一定係咁，全部人都知噶嘛。呢個係一個公開嘅秘密啊嘛。咁鬼亦都一樣，如果係全世界都係鬼嘅時候，咁就係人都知道，即係好容易俾人揾到啲證據噶嘛。咁所以我覺得鬼嘅數量係唔會太多嘅，即係如果用呢個咁嘅正常嘅 logical 嘅推論咧，係唔會咁多嘅，但一定存在。咁我最好嘅應對方法就係唔好用鬼唔鬼嚟去。attack 對方咯，因為咧，我覺得你永遠冇可能有證據去證明對方係鬼，亦都其實唔需要對方係鬼，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分化嘅效果啦。就係、是、鬼呢個論述本身就係一個分化嘅效果嘛。咁所以最佳去抵抗呢個論述就係唔好 adopt 鬼個語言，唔好講呢個字嚇。咁我覺得對我個人嚟講，呢個就係最好嘅抵抗嘅方法嚇。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回應翻嗰個碎片化嘅問題。有一個即係觀察嘅就係、是、 旺角的時候呢，剛才那位先生講網媒，我覺得網媒的角色是非常重要，就是製造個失敗的論述，在尤其是在戰旺那裡，有一個事件我想大家都會記得，就是打邊爐事件，在旺角的時候，就是有些左膠就拿些打邊爐的 set 和乒乓波和棉花糖一起出來，旺角什麼開放日咁樣，旺角新村開放日，咁嗰陣時一出嚟呢個活動嘅時候咧，其實網媒係 positive 嘅，係 positive 嘅，即係覺得哇有一個活動咁樣進行。但係一開頭我講緊即係呢個活動晏晝開始嘅，咁網媒出咗個 post 話有一個活動，咁大家去 join 啦。咁但係喺個 Facebook 嘅 page， 呢個係啲受訪者同我講喺 Facebook page 下邊咧，就有人開始鬧啦，哇呢啲係嘉年華化喎，嚇、啊！咁、那個網媒 perceive 到嗰、那個。原來那個即係啲觀眾嗰啲 audience 或者啲網上嘅情緒，原來係佢哋唔中意呢樣嘢，佢哋即刻轉向，佢即刻批評呢樣嘢，咁令到大家都覺得呢個事件係有問題嚇、啊。其實如果大家睇翻左膠呢樣嘢點樣形成咧嚇、啊，當然係喺雨傘之前就已經存在啦，即係陳雲不斷咁啊鬧左膠，但係其實冇人知道左膠係啲咩嚟嘅，即係喺戰網嘅時候，其實大家係唔知咩係左膠，咩係左，其實冇人知嘅。咁嗰陣時，佢哋左膠呢樣嘢其實係透過呢個事件去建立出嚟嘅，就係、是、一班喺社運裏面嘉年華化，而佢哋就係鬼嚇、啊，即係有一個咁嘅，佢將佢 equivalent 咗嚇。咁、啊、我覺得係好難去處理嘅，即係喺網媒一個咁新去走出嚟嘅時候，但係即係我會樂觀地相信其實係會自然淘汰嘅，因為網媒有 quality， 即係當佢出現咗一段時間，其實我會相信啲人有足夠嘅理性，當然呢個係 assumption 啦、啊，去判斷嗰個媒體係是否可信啊。咁到下次運動嘅時候，其實係咪咁多人再信佢呢？我係即係我會質疑嘅啊。咁呢個就係回應碎片化嘅問題。咁頭先嗰位小姐就話23條如果叢林會唔會有咁多人上街呢？啊、坦白講，我係悲觀，即係未必會有500,000人出嚟遊行，因為大家覺得遊行已經冇乜用嚇，咁、啊、所以大家未必會出嚟嚇。咁、啊、我覺得組織一個咁大型嘅遊行咧，你即使有都好咧，都未必阻到佢進行。即係我覺得唔一定可以做到個規模，做到都未必有可能推翻。係啦，但係我覺得係要首先從輿論開始講嘅，因為我覺得廿三條其實嗰陣時嘅論述咧係唔清楚，大家點解要反對廿三條，唔係太清晰嘅。啊、但是现在反对23条的理由呢是清晰了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势是给到我们一些新的论述是会 empower 我们、啊、相对于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觉得中国是反而是进步的，迈向 某程度的民主，因为胡温年代嘛、啊、现在呢是清晰地大家觉得23条是大剂啊，即係睇到中國發生乜事，咁我覺得呢個係而家有以前冇嘅嘢啦。啊，咁你話會唔會去82%，即係80%、20%？我覺得我哋呢個係嚟自即係我哋希望攞多20%、30%咧。其實我哋對於建制派本身佢哋自己有個公民社會嘅，即係我哋有時唔應該淨係將公民社會擺落我哋度。其實他們自己有個公民社會，不過是不是公民，是不是 civic 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可以否定他們自己有自己的 community、啊、例如這裡是哪裡，這個北角，北角是建制派同鄉會一個很 dominant 的地方，大家走出一點去英皇道，大家兩排樓全部都是建制派的陣地的、啊、 其實鍾樹根經常在街吃飯，是我經常看著他才會落選，我記得好 攰嘅，跟住 怕佢， 係啦，所以就反映咗啦，係啊 ，OK 啊， 所以呢個地方好緊要 嘅。郭偉強都入過嚟， 不過好，不過佢聞到陣味又行緊出去， 好咩啊？唔好肯使錢嘅，我眼咧都話哇，呢個人咁度縮嘅，下次又冇嚟過。 OK， 係 咁紅嘅啫嘛。 嚇，即係唔係咁紅，但係我想講就係佢哋自己有個公民社會，佢自己有個倫理，我覺得佢哋唔係就係揾著數。唔應該嚟睇佢哋揾著數，佢哋有一種鄉情啊，去維繫佢哋啊。佢哋覺得福建人應該幫福建人，應該幫大家嘅嚇、啊，即係拍曬膊頭咁樣。所以唔係基於一種 civic， 但係佢係有自己嘅 community。所以我覺得你要點樣 address 佢哋嘅一啲佢哋自己嘅關注嘅，呢個係問題。我暫時都答唔到你。 做多啲研究。 係 ，OK， 咁我簡短。 OK。 我諗又接住呢度講啦，我都覺得其實係我哋唔應該好簡單咁妖魔化所有建制派嘅支持者，包括或者曾經譬如之前有啲研究啦，即馬王喺度咯，我可以講佢。咁啊，咁我覺得佢嗰篇文因為俾方子恆攞咗出嚟之後咧，都幾大影響嘅，即係所有即係。首先，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即係知道嗰件事啦，佢哋 publish 咗篇文講話，即係全大部分嘅大陸嘅支持者傾向即係支持建制派啦。OK， 咁其實裏面有啲數據咧，你如果你想講翻嗰件事咧，李立峰有個回應，我覺得幾好，係有少少問題。咁但係咧，你可以見到就係一個一啲 event 一啲咁嘅嘢咧，就好容易俾某一啲即係支持本土派立場嘅攞咗出嚟。咁就好快咧，就變成咗一件所有人啊覺得誒攞到證據啦 ，OK。咁我覺得呢個係牽涉到我哋今晚成晚嘅討論，即係到底知識嘅生產同傳播係應該點樣去做咧 ？OK， 咁其實李亞峰寫咗嗰篇文咧係好少人 share 嘅，講真。咁但係方志恆嗰篇咧就好多人 share 啦 ，OK。咁個結果就係重新去 reinforce 咗大家嘅呢個睇法。咁所以我覺得的而且確知識分子係有多啲責任。即係再有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我哋事實上係應該有個 counter argument 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咁樣。即係同埋你都好現實咁樣諗咧，即係如果每日每年50,000個單程證，如果你將佢哋所有人都 exclude 咗咧，你一個 losing battle 咧係唔可能贏。即係你嗰日 DQ 集會，其實我喺現場，我特登行咗幾個圈，我覺得其實我聽過好多講普通話嘅人。OK， 咁事實上你可以想象嚟得香港嘅人，頭先呢位先生講。事實上，我不覺得他對中共政權有一個很好的好感，這個是一個很合理的assumption。而事實上，如果我們 trace 回剛才講一點點歷史的話，香港的 counter public sphere 或者我們講 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 根本上就是一班由南來文人又好，跟著慢慢由香港慢慢本土化的香港人去建立出來。這些人其實如果我們要說香港走回去你的火紅年代啊 whatever， 其實這一班的所謂的第一二代的社運人士，事實上有很多是這些人來的。即我們怎樣去不要完全去切割，跟著說他們30年前之前做的所有事都是錯，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正正是我們要去再挖得多一點的。跟著剛才有另外一個即去回 Samson 的問題，就是對的，就是我們要去理解為什麼他們 provide 到一種 community 給他，他們怎樣 engage with 這一班新來的香港人。因為他們來到香港可能這一代的移民和可能八九十年代那些不同，即是這一對我們的理解就是相對沒有那麼高技術的，所以有一班 很有錢的 OK， 即是住在香港主要玩投資那一班的高技術，但有很大部分不是的。所以的而且確我們為什麼見到那麼多建制社團在2008年之後其實已經開始慢慢出現呢 OK， 有些以前是香港的建制社團是潮州人、客家人、廣東人為主，現在有什麼北即天津又會搞個總會出嚟咁樣，即事實上佢哋就係去 engage with 呢班 migrants， 咁 immigrants 或者 OK， 咁呢啲嘢我哋唔去理解佢哋，同埋我哋唔淨係好簡單話佢哋就係投票。我諗點解佢哋最後屘入到去一個 secret ballot 都會投建制派咧？就因為的而且確佢喺個 everyday life 入面，佢覺得佢哋俾到好多我哋而家泛民又好啊，或者社運人士俾唔到佢嘅一個，譬如點去 engage with香港的社會，跟住同一時間跟住本土派都要趕走他們。咁我諗呢啲嘢我哋的而且確係要做多啲功夫嘅。OK， 咁跟住頭先嗰個我係咪拍仔？其實頭先你講嗰兩個 point 我都覺得好好。跟住失敗啦，即係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我事實上我 so far 我都唔覺得即係雨傘運動係咪真係咁失敗？嗰啲有啲係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有些是純粹是給了機會去政權，剛才譬如大家這位說了你被人 看通了，即是你辦公不到辦放不到，你就的 limit 就去到這裡，那跟著他打壓你，你又似乎個反抗能力是越來越小，因為越來越多說失敗了，我們出來沒有用了。但是你如果見回每一次 DQ 事件或者之前呢，政府那種計算呢，是我覺得香港我不是很喜歡那些人說香港現在的專制極權政府，如果專制極權政府，我們應該不是很容易在這裡做得到，真的變成一個地下運動，其實不是。即正正我們要告訴別人，其實香港現在的情況第一是沒有那麼差的，即參與公共討論的成本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高的。 OK， 即如果你如果不是嚇走了所有人呢， 即其實你諗下佢捉嘅人，你見到好 selective 嘅，即捉咗五百幾個，其實而家大概嗰個審判個比例其實同以前係冇乜大分別嘅 prosecution 嘅比例，佢都係揀一啲即都係殺雞俾猴睇嘅嗰種方法。即我覺得我哋要講清楚呢一啲嘢，但我承認 Daniel 講法嘅係應該而家唔係最差嘅時候。咁但係唔係話我哋就要講到話哦，而家似乎所有社運嘅參與咧都會有一個咁大嘅 consequences。事實上可能過完呢幾次嘅官司之後咧，佢已經不會再用這一種方法去做。但是問題就是說我們怎樣做剛才說的那些其他的連結， 我很同意剛才那幾位說的，就有時候有些東西是可以是 apolitical。 事實上很多時候社運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你透過文化透過藝術，譬如白商傳早排那個展覽我覺得很好的，因為他走去就聽審，他做了一個展覽就是看怎樣即係一啲藝術家、文學家，其實佢嘅影響力咧，一定比我啲社會科學嘅人咧影響好大嘅。OK， 我哋講嘢比較悶啦，我哋就係咁可能即係我哋始終會有好多冇辦法去用一啲好 soft 嘅方式咧，去轉入去人哋嘅生活入邊。咁呢啲係好緊要，係啦。咁我諗最後一個頭先我唔係好記得嘅。咁我諗大概就係咁，即係我哋係需要做多啲呢啲嘅總結。OK， 咁呢啲總結係我相信，只要揾到合適嘅渠道同埋受眾咧，喺唔同嘅 feel， 譬如我哋本書講咧，其實嗰種 diffusion 係應該可能會出現到。OK， 咁多謝曬。 OK， 多謝兩位朋友，我Evan同阿Samson好好嘅總結。我哋最後俾少少時間啊，俾啲掌聲啊，老闆啊 Vincent 啦，啊，咁佢讓呢個地方幫我哋今晚咁好 gathering 啊，咁啊 Vincent 同時都係好有諗法嘅，所以我哋都要。俾啲機會你講下嘢， 呢度沙龍嘅傳統，與我埋尾。大家好，我係 Vincent。其實今晚呢個討論我覺得好精彩。我蘇花咁多次嚟講，我覺得今次真係話好熱烈，我好講唔早完啦，繼續講。其實係咁，我約咗人十點半喺度等啦，仲有嘢做。咁講少少，其實我今晚好多inspiration 喺度。咁啊啱啱突然諗到一個 point 啦，第一個其實你會發覺咧，我哋而家喺 Facebook 咁啊，我自己嘅一個團體咁，我哋好多做咖啡朋友啦，我哋啲客會 at 我啦，咁我有好多二三千個 friend 嘅，咁啊我哋而家發覺現象就係，我哋2014年咧社運雨傘嘅時候咧，我哋好習慣 share post， 喂我唔理呢個係本土啊定左膠啦，咁啊總之有好多唔同嘅媒體網媒佢有一啲好突發消息，我哋覺得喂我哋要散播出去喎。咁我哋發覺我哋好每一日我哋可能 share 十幾個 post，OK？ 我想問在座大家咁多位，自己唔使答我噶啦。你大概幾耐會 share 一個 post？ 你覺得有價值去 distribute 出去嘅一個所謂嘅新聞？周三係最多啦，我唔使啦，由朝睇到晚追唔曬。咁啊第二樣嘢就係、是、我當周三一日出啦，15個 post 啊，我當差唔多有啦。咁啊網度計埋微博應該有。咁啊，我究竟周三嘅一個 Facebook 朋友，我可以睇幾多個咧？呢個第二樣嘢。咁啊，我哋發覺咧，原來喺我哋嘅一個 community 入面咧，我哋嘅消息嘅散播好慢，所以你話如果我哋要去打輿論戰嘅話咧，我哋輸緊。係輸緊，呢個係最冇未來嘅方法。咁所以第一樣嘢我哋做啲咩呢？其實唔好分咁多嘢啦 ，share 多啲 post 先。你 share 多啲 post， 加少少自己嘅論述，其實呢樣嘢係一個好嘅開始嘅。呢個第一個今晚覺得好大 inspiration。點解呢？我同你講，我阿爸咧，咁啊，我阿爸一個福建人嚟嘅。咁但係我住土瓜灣嘅，我唔係住北角咁，細個土瓜灣大。咁我哋嘅 community 咧，而家佢哋我阿爸以前係科技白痴啦。咁啊，而家好啦，哇，進入咗呢個科技年代，用呢個 smartphone。咁佢哋又唔係用 Facebook 嘅，佢哋用 WeChat。咁啊 ，WeChat 係無敵嘅，我話你知。因為 WeChat 嘅 group 咧，佢哋每一秒每一刻咧，佢哋都係 share 緊巨量嘅一啲反佔中啊、愛港之星啊，佢哋 distribute 出嚟嘅一啲流嘅消息啊、黑化醜化消息。但我話你知個 distribution 咧，係我諗喺我嘅 Facebook 見到嘅100倍到200倍之間，一定有。所以你話點解會輸咧？輸緊呢一個位置，咁我其實會有好大嘅一個反差咁先喺度諗到。OK， 咁第二樣嘢，我哋有時候我咁啱啱我都有個好同樣嘅感覺嘅。我有時覺得有啲社會嘅 issue 咧，同我好似冇乜關係咁啊。有時我覺得我觀望一陣先。咁例如咩咧？我對一地兩檢，我其實還好啦。我唔係有好大嘅切身嘅感受。咁但係我覺得值得去關注，但係唔係咁切身啦。 但有些我覺得、啊、其實在人哋好像新的東西究竟我有沒有去關心到呢，就是一地兩檢是一個公共的、一個題目，但這個是價值觀一點的、啊、但有些東西例如我們、回到去可能我東北、啊、菜園村的時候，我們不要說追究的時候你在哪裡呢， 我都是在這裡的、okay？ 啊、我都沒有做什麼的，咁、啊、但係我哋其實今日有一個好好嘅 inspiration 啊，究竟如果我哋而家我哋發生海麗村罷工啦，咁我哋會唔會將我哋自己覺得我哋唔係勞工階層啊，我哋扮我哋中環嘅主義嗰嘅啊，即係北角嚟嘅嘛，唔好扮嘢啦。咁啊我哋會唔會去幫海麗村嘅嗰班啊掃垃圾嘅嘅一啲，其實佢部分都係新移民嚟喎。你話佢哋係咪新移民？絕對有好大程度係新移民。OK。其實或者調翻轉咁講啊，我哋其實而家好多喺香港落地生根，其實包括我嘅雙親咧，都當年係新移民嚟，不過佢哋係幾十年前嘅新移民啦。咁啊，佢哋都係做啲勞工階層咁慢慢走出嚟。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社會其實嘅變化嚟，就係咁樣走出嚟嘅個歷史。咁其實呢樣嘢都會係我哋究竟我哋有冇關心到一啲除咗政治上取態之外，我哋亦都可以去幫助到嘅一啲位咧。啊，呢個係第二樣嘢。咁啊，第三樣嘢咧，我最近一個好 struggle， 我唔知我浸大嗰件事啦，一路喺我個腦度係發生緊。咁我哋成日發覺好多喺社會抗爭入面嘅 icon 咧，佢哋俾人去有啲叫做迫害也好啊，威權嘅俾人懟啊都好，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唔好關我哋事。我哋好多時會做一樣好簡單，香港人好中意咁樣做嘅，佢蠢咯，佢戇鳩咯。佢做一啲嘢唔醒，咪俾人入到咯。咁就將自己抽出去，好容易會咁做嘅。咁我其實有時覺得咧，要俾人懟咧，其實理由啊真係任你講嘅啫。係啊，即係我同你講，咖啡太好飲都係有問題嘅。即係我太好飲都俾人鬧，做乜整咗咁好飲啫？做得咁好飲，你點做生意？咁可能都有可以鬧餐喎。其實講粗口喎，後屘都同啲朋友講，我講粗口好大問題咩？冇問題㗎。你冇聽過粗口咩？我哋都喺度講緊粗口啊，咁冇問題㗎。即係點解要講到話啊？講粗口對住啲老師啊，就好錯啦。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唔係好關心老師嘅啫喎。好多老師俾啲怪獸家長嚟又喺度遊論嘅時候啊，佢哋自殺跳樓，冇人理佢哋喎。啊，突然之間有人同佢講粗口問候㗎，爸媽咁佢話：好唔開心，你做乜咁樣對啲老師啊？我哋中國人啦、啊、我哋儒家文化啊，我哋尊師重道，哇，做乜事啊？呢啲好奇怪嘅思想嚟。但是為什麼我說這件事在我心裡面那麼重要呢？原來我其實覺得在那個當事人裡面呢，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就是他們為自己和為自己的 community， 他們覺得這一下是他損害我應有的利益，他們走出來 去 fight。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 很有價值的一件事，其實是一個好的習慣。你所謂公民社會就喂有啲嘢唔合理唔公道，你咪去講數咯。喂佢去講數，佢又唔係打唔係去成，咁但係佢無啦啦俾人懟爆咗喎，即係仲要係成個中國十四億懟佢，即係輿論上啦嚇。咁啊喂其實依個時候，但係其實你話喺我哋一個喺我哋呢個做生意入面，喺我哋呢個 community 有冇去聲援佢哋咧？其實好少喎，你有發覺暗解啦，我哋去討論啦，但係唔多咯。但其實那個價值我自己 personally 其實我是很 treasure， 因為如果我們連我們下一代我們是習慣被蹂躪的，我們習慣有東西壓下來，好像我不是很 critical 而已，忍了它。我告訴你這個就是我們回到女性的年代，因為中國人最厲害就是什麼？忍了它、我強姦忍一忍咯，那明天那個人會走的了嘛，那他強姦完你就走，這個是很多人的想法來的，很事實上也是這樣。咁呢一下我忍到，我聽日我細 I 啲嘅我又忍到，我大劑多少少嘅我唔使死呀，我忍到 ，OK。總之唔知㗎，唔會死咪忍咯。咁但係好多嘢，我哋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培育到我哋嘅下一代，係我哋有個意志力，喂去面對一啲嘢，我哋可以 say no， 我哋可以行出嚟，然後我哋互相係可以幫忙嘅。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差唔多做嘛，收工。 OK。一陣間幫我個忙就係紙杯、膠杯咩都好，幫我擺曬翻佢得㗎啦。我會一次咗收，係啦。 多謝 Vincent。我要 講兩句總結 ，OK？ 真係兩句嚇。第一句咧就係今晚其實有好多唔同派別嘅朋友喺度啦，即係通常 華子旗乜乜派嘅朋友咧，都係有好強嘅信念嘅，我相信，而且都會相信自己所信嗰套咧，就一定係比其他人好嘅。因此咧，其實我哋今晚經常會出現嘅現象就係話，我哋要香港社運嘅未來咧，我哋話都要團結啦，嚇、啊，即係一路咁樣分裂落去咧，結果就冇路走嘅。咁怎麼辦呢？我諗其實今日大家都一次又一次 raise 呢個問題、啊、我諗其實呢兩三年入邊咧，其實喺香港嘅討論入面經常會出現一個字啊，就叫做命運共同體、啊、我諗其實我哋有幾相信自己真理在啱，幾相信自己套係啱咧？如果我哋大家都覺得自己，我哋大家係喺一個命運共同體入邊咧，咁我相信一定係有一啲最基本嘅嘢咧，我哋分共享嘅，有啲最基本嘅信念同價值咧，我哋應該可以一齊 uphold 嘅。如果冇咧，我覺得我哋要創造出嚟；如果冇咧，我哋要傾出嚟；否則咧，我都係冇辦法走落去嘅。所以我哋冇咁自我安慰就冇乜所謂啦，分裂咪分裂咯嚇、啊，或者喺呢個分裂嘅過程入邊。希望自己的派就可以勝出啦、我估係、我覺得呢個未必是一條好的路啦。呢、這個第一點我想分享，即係話我諗大家需要諗嘅就係、是，如果我哋當我係一個命運共同體嘅時候，嗰共同體嘅最基本嘅嗰啲係啲乜嘢？第二咧，你翻翻呢本書啦，嗱呢啲個圖像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其實呢個圖像咧，呢一個意象咧，其實喺大概七年前咧。我曾經搞過一個 talk 嘅，就請阿林懷民先生嚟中大講 talk。當時我哋請佢講 talk 嘅時候咧，個標題咧，個主題咧叫做在水泥地上種花。其實後來咧就另一本書叫做在推土機前面種花類似。我覺得呢個係呢個你哋揀啱咗嘅嚇，即係在水泥地上種花。其實意思就係水泥地係好難生出植物嘅，大家都知道係咪？但如果喺水泥地上邊咧，都植物都可以生長得出嚟啦。即當然意味住其實就是希望在這裡，而希望是很重要的，沒有希望是怎樣走下去呢？ OK， 所以希望這本書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希望。今晚我想其實是 很精彩的，我不總結，但我想其實今晚是過去兩三年裡面 我經歷過各種大大小小的沙龍或者討論會裡面，我想其中一場最精彩的，我感激大家來到今晚的討論。好，好多謝 Evan 同埋 Samson 嘅努力，唔單止係今晚嘅 talk 啦，唔單止係呢本書啦，同埋佢哋作為年輕嘅一代，其實係透過呢啲工作咧，其實係幫緊我哋 community 做好多嘢，同埋多謝好多 Max 啊、Daniel 啊、其他好多朋友咧，其實都係喺唔同嘅位置啦，去做緊一啲嘢嘅嚇。我相信呢啲就係我哋共同嘅基礎嚇。OK， 多謝大家，下次見。 今 天 有帶本書 來 買 的， 是啊 是啊 是啊，想買書的朋友可以買啦。 你下次給 我們下一場，我盡量下一場，記得上一場就是錢永祥先生來不到講 Animal Rights 的，我希望下盡量三月份呢問他過來恢復我們講動物的權益的那個 talk， 到時候再通知大家。 OK， 多謝了。 想買書的朋友可以過來這裡 counter 那裡。